已經導致通脹加劇。翻嚟本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社交專頁話，與四大四小公務員團體代表會面，呼籲公務員踴躍投票，並且鼓勵參與選舉工作的同事全力以赴，齊心做好選舉，為立法會開創新貌，共同解決香港經濟社會民生問題。聶德權說，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具體體現，今次選舉正好證明不同背景和理念的人士只要是愛國者都可以依法參選進入議會，推動良政善治。153名候選人體現均衡參與和廣泛代表性的重要原則。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北風，今晚東風逐漸增強。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週末期間風勢頗大，下週中期北風增強，早晚清涼。現在的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 69%，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北風4至5級，稍後轉吹東風6級，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稍後達8級，海有中浪至到大浪，後轉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北風5至6級，稍後7級，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7至8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北風4級，能見度19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10公里，澳門吹北風2級，能見度16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8公里。香港電台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美股因为假期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7， 日元 115.38，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265， 人民币 6.386，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88.44 美元，卖出价是 1788.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认为，新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文字，并想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议来启发青年，但胡适就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未适合讨论时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2005年 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呢、這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啊。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 建议 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女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早晨，早上6:10的时间，今天星期五，2021年的11月26号，扭开心机的时候，现在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在陪着各位听众。外面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的，希望大家都留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早上虽然就不是好像前日那么凉，不过都仲系有啲嘅叫做风啊吓，咁啊吹一吹，咁希望大家咧就保持住呢个温暖啊最好啦。咁啊有收音机陪住你，希望你都倍感快乐。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聪明和自己的明智以及道路的选择，往往都会在失败之后，所以我们经常都说老土的，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成功的妈是不是一定失败呢？某程度上看来又是的。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怎么会做得好呢？有时我们想去匆匆忙忙去完成一件事，加快了自己的速度的时候，结果都总是要失败。突然在晨光交通天文台那里说一句，就是你又想着快给多两脚油，可能发生了小意外，结果更慢。多数人的失败都是始于他们怀疑他们自己在做的什么事情上面，他们未认清楚自己，或者未明白在工作上的一种的能耐。失败对我们来讲也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得到祝福，得到身边的人的一些关顾，我们也可以再次重新振作。的确，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名人，他们全部都是经历过失败之后才会成功。如果你说在工作上面、在人生上面，或者在任何事、学习上面遭受到一些失败的时候，怎么办呢？人生求胜的秘诀是什么呢？亦都是只有失败过的人才明白当中的一点又一点的奥妙。如果你说突然之间好像在人生上面、工作上面不好如意的，不紧要，又在想是不是身边的人呢对你不好啊，想你身上面攞好处，又令到你会遭到呢个失败嘅话咧，都唔紧要。人生关关难过就关关过，最紧要保持住自己一个正向嘅心态嘅话咧，咁就乜嘢灾难都无有怕啦。 你太已叫我醉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冠心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医学界就建议大家，如果是40岁以上的，就应该要定期做检查，排除血管阻塞的风险。而一般来讲，电脑扫描就可以协助诊断冠心病了。不过这种方法就需要使用相当剂量的显影剂，对于肾脏功能较弱的人来讲，可能对于身体就会构成一些影响了。近年本港亦都引入了双元心脏电脑扫描，可以减低使用显影剂的剂量，而且还可以配合患者的身形来到调节 X 光的强弱，这样就达到个人化的诊断效果了。心脏电脑扫描是一种非入侵性利用 X 光取得心脏清晰图像的检查，主要用来检查动脉是不是狭窄的。心脏科专科医生曾子恩医生就说了，这一种诊断技术近十几年呢都是越来越成熟的了。而其中有名为双元电脑扫描的技术，在旋转速度和扫描速度上面都可以提供到更加细致和更加准确的图像， 所以呢一种新型科技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可以用少啲显影剂，适合咗肾功能比较差嘅病人。由于显影剂系流动性较低嘅液体，而且需要经过肾脏过滤，若果肾脏功能欠佳嘅人士，或者咧就会为佢哋增加更多嘅负担啦。传统嘅电脑扫描技术一般需要用到大概100cc 嘅显影剂，但系而家新型嘅技术只需要佢嘅30%至40%份量就可以啦。另外，双元电脑扫描嘅另一个好处咧，就系辐射嘅剂量都会较低，而且可以因应患者嘅身形嚟到调节 X 光强度。曾医生举例话，身形比较庞大嘅人士需要嘅 X 光剂量相对会较大。不过呢一种技术具备咗最新嘅球管同埋石类光板技术，就可以消除多余冇成影像功能嘅辐射，比起传统电脑扫描减少咗70%嘅辐射量噶。所以就算是小朋友、老人家、肥的人或者是瘦削的人士，都可以因应他们的体格控制 X 光量。以往曾经接受过普通电脑扫描，亦都很难100%地估计到患者的血管栓塞情况，甚至乎要做通波仔手术的时候用多少支架来进行都是未知之数。曾医生就说了，双元电脑扫描的解析度很高，所以可以睇到最微细嘅心血管病变，更加准确咁样评估咗血管栓塞嘅情况，有助全盘掌握通波仔手术嘅方案，仲可以减低患者术前嘅焦虑添。不过医生亦都提醒高危人士，一旦出现心口翳闷或者容易气喘，就要尽早检查啦。至于冠心病嘅诊断，其实系有唔同嘅方法嘅，亦都各有成效。患者应该因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病征和经济能力等等，跟自己的主诊医生详细讨论，选择自己最合适的方案。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传讲，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未知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梗系揾下地方去啦，筹备多时嘅叫做 M 加 Museum 咧 ，M 加博物馆啊，终于开幕啦吓，咁啊唔知道你啊去咗未啦？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哇，真系非常之多人啊！好似咧有经验啊，周末入场嘅人数过万，非常之夸张。M 加开幕首年，香港人入场是免费的。之前有报道说过预订系统出现问题，现在就用某一个指定系统就可以 book 翻噶啦。咁啊，入边到底有啲乜嘢诶啱大家睇嘅咧？咁样其实咧都相当之多啊吓。净系单纯咧喺佢叫做外围展区嘅时候啦，咁啊见到外围嘅观赏性都非常之高啊！大家都中意打卡嘅话啦，咁啊喺见到未入到内胆嘅时候啦，佢一啲建筑其实都几值得咧，大家去到打卡留念嘅。例如有好多嘅吊灯位置喺天花板嗰度吊落嚟啦，其实个外墙咧亦都系好充满住咧就系一啲艺术嘅元素。如果以打卡为主嘅话，天成黄昏嘅光线啊最啱噶啦。标志性嘅一个 M 加入口啦，大台街、天台花园，甚至乎咧佢嘅走廊啊，其实亦都咧系好啱拍照噶，可以话咧就系处处都系艺术。咁如果你系中意睇展品嘅话咧，咁不妨上网望一望，都有好多咧就系关于香港啦、本土文化历史啊，仲有咧就系九龙皇帝曾造材嘅墨宝啊，仲有咧就系香港嘅知名叫做艺术者啊，陈佑坚先生嘅好多唔同嘅作品都一样喺入面嘅。咁而家咧就未有咁多游客嘅时候，大家不妨可以去欣赏一下。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跃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在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爱有爱，无缘前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 好快就时间，我哋早上嘅六点半钟，出边系十九度嘅气温啊！一首嘅作品嚟自《不配》，佢系容祖儿。我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二台普通话台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难民署就英伦海峡偷渡船沉没导致最少27人死亡的事故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将生命、人权和尊严作为优先和中心讨论事项，寻求解决方案。声明说，很多四处迁移的人都来自冲突地区，他们需要以公平和有效方式获取国际保护。又指今次事件导致该航道近期最严重的人命损失，但是悲剧本身是可以避免。联合国难民署长期以来都警告，关闭申请庇护的合法途径，势必导致逃离迫害的人寻求危险和非法的方式前往更安全的国家。德国看守总理默克尔说，当地必须采取更严格措施，压制目前急剧恶化的新型肺炎疫情。默克尔警告，德国现时的疫情形势十分紧张，新增确诊个案宗数仍然处于动态增长，医院的负担已经接近极限。他说必须每日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又说支持有望成为继任人的索尔茨提出成立危机委员会的计划。社民党领袖索尔茨早前同六党以及自民党领袖达成组阁协议，三党将各自在近期就协议进行表决。索尔茨表示希望在联邦和各州之间建立一个常设的危机小组，帮助总理府更好应对疫情，又承诺推进疫苗接种，支持强制特殊群体接种新冠疫苗，包括护老院护理人员。瑞典国会议长安德里亚斯宣布再次提名安德松为首相，投票将于29号举行。国会在当地星期三投票选举出安德松为瑞典首位女首相，他在当选后几个钟头宣布辞职。报道说，瑞典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星期三未获国会支持，大部分议员支持反对党派起草的预算案。对此不满的绿色环境党宣布退出少数派政府。按当地惯例，如果一个有份执政的政党离开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被迫落台。国会将会对新提名的首相候选人进行投票。在绿色环境党退出政府后请辞的安德松早前表示，辞职原因是不想领导一个可能被质疑合法性的政府。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视像方式出席第十三届亚欧首脑会议。李克强表示，坚持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正确选择，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挑战，要加强疫苗和药物研发等合作，共同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各国疫后复苏要努力实现谋发展和促转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低碳发展、绿色转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 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年10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着宪法的一个特点。 1908年，宪法从无到有， 我国实行单一制， 内有两个特区， 约3000人组成的全国人大， 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 宪法全万家。 想改变，试下由外表开始啊！ 喂，细佬，你受咗啲咩刺激啊？你而家成个韩星 superstar 咁喎！ 咩啊？咩韩星啫？根本就系你阿爸我后生嘅翻版。 我只不过系想改变一下啫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嘅何健强改变发型之后人生有咩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结伴展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7啊，外面19度嘅气温，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白元浩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起咗身未啊？起咗啦，应该你把声都好精神啦，已经。 哦，呢啲系扮出嚟嘅啫，其实我够眼瞓咁样。 冇理由嘅，你应该系一早就5点几就起咗身嗰啲人嚟嘅。 我都話係耕田嘅人啊嘛， 係啊， 太陽未出嚟嘅時候我幾出嚟。不過今日咧先講少少個天氣異象先啦。 嚇， 今日個天光早咗喎，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即係平時咧都係呢啲時間已經望住個窗咁樣啦。之前咧，而家都未係光得好教慣，而家都算係偏向於你望到好清楚啲嘢啦，即係太陽都清楚啦。 嚇， 好似早咗大約10-20分鐘。 其實前兩日咧去到7点。都仲未光㗎喎。 係 喎。哦，點解呢？根據呢個地球嘅公轉同我哋認識呢個四季，應該都仲未到冬天入到好冬嘅時候呢，係越嚟越黑㗎。 咪又係跟住問返啲科學家就話呢啲天氣反常啊，大家要保護地球啦。 係呀。 要多啲環保啊。 哦，可以問下啲天文專家，問下梁榮武嗰啲專家可以。 係真係問梁榮忠係冇用嘅。 係要問梁榮武。 我想讲咧，我琴日听到一句说话，即系街嗰度咧，咁啊行过啦，都偏向我对于我嚟讲吓， 偏向於無聊嘅。咁但係咧又即係可能當事人就覺得好緊要咁樣咧，做乜嘢咧？咁可能你都聽過，咁唔係我偷聽啊，我日日成日都講嗰句，唔係我偷聽，係人哋講得太大聲。咁話説，琴日咧喺紅綠燈過馬路等緊嘅時候，我旁邊有兩個女仔，咁我不以為意啦。咁我只係聽到兩把女仔嗰個講嘢啦，突然之間有一個就話：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幾多歲啊！我話聽到佢咁樣嘅説話，跟住我即刻望一望，咦？睇好似廿零歲咁樣嘅啫。点解系咁样嘅咧？嗱，佢两个着住啲即系翻工服装啦。咁应该系做写字楼工嘅。咁我估咧，应该系即系讨论紧唔想俾人哋知道佢几多岁呢啲咁样嘅问题啦。所以就弹咗佢咁样出嚟。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几多岁啊？点解女仔咁惊俾人知佢自己几多岁嘅咧？ 因为佢个样生得老积啩。 嗱，好有趣嘅一件事。你几男仔就可能偏向于都有嘅，即系都好似隐藏自己年龄噶嘛。唔系不论男女咧，我成日觉得几时觉得嘅几时系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咧，就系当你唔敢话俾人听你几多岁，你就系大个啦。 哦，有啲咁嘅事？ 嗱，大个咗，你细个嘅时候，如果你我今年十五岁，你会即刻讲我今年十五岁，或者再细嗰啲，你个仔咁样，我今年六岁咁样。佢唔会惊讲俾人听几多岁，到佢去到某一个年龄嘅时候咧，突然之间系唔敢讲嘅。譬如话十七岁或者十八岁嘅时候，女仔啊，我唔敢讲话全部，有部分女仔咧喺呢啲年纪佢就话：，唉，我老啦，即系唉，我老啦咁样。我十七八岁 听到佢哋讲都唔知讲咩好，真系。 系我但系几廿年我都未咁讲。 佢哋都话老，咁我系咪应该死啊？真系搞错啊！ 你系人岁咯，呢个系人岁嚟噶啦。 死 咁嗱，咁佢哋去到十七八岁咧，通常就会去进化第二个阶段咧，就系、是、由敢讲自己几多岁，去到话我老啦。咁跟住咧，再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就会讲我唔想话俾人知我几多岁。而通常呢个年纪咧，系都系二字头嘅啫。 系啊系啊，廿五六，我觉得咧，读完大学出嚟，即系 grad 咗之后咧，就开始进入社会。进入咗社会就唔系好想，好愿意话俾人知自己几多岁。可能系因为，可能因为啱出嚟做嘢。如果话俾你听，我啱 fresh grad 嘅，你会睇唔起我，系咪？咁话得太老，我自己又唔想。开始有好多嘢想隐藏咗，所以就唔想讲。 嗱，我唔知系咪又系同嗰啲咩冻龄啊，或者美颜啊嗰啲嘢有关咧、 啊。 硬系咧觉得年龄系一个好严重不可触碰嘅底线。咁成日都话咧，你唔好问女人几多岁。嗱，咁啊又系唔明嘅，点解唔问得人几多岁嘅咧？即系好似年龄对一个人嚟讲系一种禁忌啊，你不能触碰啊。点解大家咁惊咧？嗱，即系如果你系。细个嘅时候你唔介意啦，大个嘅时候点解唔讲得咧？嗱，呢个好奇怪，香港好似系特别严重啲嘅。 系啊系啊，啱啊，香港好严重噶， 严重啲嘅。嗱，譬如话你日本咁样啊，日本譬如你睇一啲娱乐新闻又好，或者一啲新闻都好啊，佢哋有啲人房啊，佢哋一定会写到明打埋出嚟呢个人几多岁嘅， 三十六岁、五十二岁咁样， 系啦，写明嘅， 系啊，括住咁样啊， 系啊，佢哋。唔介意咯，咁几多岁咪几多岁咯，十八就十八，四廿八就四廿八，写咗出嚟噶嘛，话到好清楚俾人听呢个人系几多岁。咁但系香港咧系唔敢讲嘅，亦都唔会讲，亦都唔想讲嘅，好得意 喎。哦，系喎，呢个真系文化不一样啊。所以咧，我自己觉得，譬如头先钟哥讲日本啦。日本啲人咧，我就成日覺得，因為佢成日即系喺好多唔同報道都成日講住啲人幾多歲，咁啊搞到啲藝人咧，佢而家即系佢過咗幾多歲之後咧，佢已經知道自己唔可以翻去做某一啲嘅角色，逼住佢哋成長，係咪？即係冇得呃啊嘛！哇，見到你三十八歲，你仲喺度扮廿二歲，你個樣年輕都唔俾佢做啦！呢啲 我都唔敢講噶，好彩你講啫。即系你讲开演艺事业咧，即系我好怕见到咧有一啲即系香港嘅艺人咧，你明明大佬都唔好再做细路仔嘅角色啦，唔好话讲细路仔，唔好再做啲 偏向於年青嘅角色啦，俾自己成熟少少。 係啊 ，keep 得好咧，其實更加應該話俾人聽我幾多歲。咁人哋就會好想知道你有啲乜嘢辦法令到自己好似冇老過咁樣。 佢冇佢得頭嗰兩個字啊嘛，冇老。所以 選擇性 係真係，所以有時候咧，我覺得。年齡唔好變成一個禁忌咯， 嗯， 即係你小朋友嘅時候，你好勇於去講俾自己聽，好似覺得，我細個咩都得咁樣，大個調翻轉頭，係咪因為年紀嘅問題，所以你乜嘢都唔得咧？ 嗯， 唔係噶嘛，咁所以不過有一樣嘢係真嘅，你講開演藝界，即係其實我不嬲都有呢個諗法嘅，你望翻轉頭啊，其實香港嘅觀眾啊。是又不接受一些年纪老的艺人真的。 哦。 你想想你看譬如一些讨论区又好咩都好成日都说了哎呀你这么老不要阻住个地球转啦、 嗯。 又或者是俾啲后生的艺人上啦、嗯、哎呀不要成日霸住个位啦。 嗯。 是对老一辈的艺人是绝对不尊重。而我所谓讲的老一辈艺人呢其实可能四十岁、 嗯、 对于观众来讲已经叫做老了。 嗯。 咁先至可悲。你睇下，譬如話好多其他地方，你美國、歐洲、國內任何地方係好尊重前輩藝人嘅， 係 即係直頭係尊重嘅。 嗯， 好似係得香港唔係嘅啫。 嗯， 所以有時候點解我都唔想做戲，就係都唔受尊重嘅時候，點解仲要做呢？ 嗯， 因為大家行出嚟，老硬嘅，你仲做咩戲啊？唔好阻住人咩咁樣？ 嗯， 好奇怪嘅，呢個又一個好奇怪嘅現象。 所以大家都要諗下，即係唔同界別、唔同年齡層面嘅人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存在嗰個好重要嘅價值嘅。 係啊，咁、所以唔係在乎於人哋係咪阻住，而係在乎於你哋可唔可以上嚟啊嘛。 共融啊嘛呢樣嘢， 咁就係 唔同種族、唔同年齡都應該共融啊嘛。 嗯，係 啊， 係啊，所以咧，我會翻嚟嘅，我會翻嚟繼續講嘢嘅咁樣。 好啊，等你翻嚟啦，快啲翻嚟啦，拜拜。 咁啦，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这边19度的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的。今早的晨光百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呼吸。人类活着需要氧气，我们都是被大气层包住的，所以我们在地球孕育着我们。我们也就是吸地球给我们的氧气。当我们呼吸的时候，空气通过鼻和嘴最终入到肺，呼吸就分为两个阶段，叫吸气和呼气。为什么我们没办法长时间呢就是忍住呼吸的呢、原来主要都是因为由于我们的大脑需要呢就是持久供氧气。实际上咁啊，正正咧就系大脑控制住呼吸嘅节奏噶。嗱，我哋嘅肺部咧唔允许我哋咧喺水入边嗰度呼吸噶。嗱，鱼嘅呼吸系统能够支持佢哋喺水中啊得到氧气，咁所以咧完全肺同埋鳃咧系不一样，所以生物咧亦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感觉噶吓。好啦，有啲人就话到，喂，我呼吸嘅时候咧，特别系跑步啊，都会有啲胸口痛。当我哋跑步嘅时候，呼吸就会加快，有时咧就唔系好顺畅，唔系好顺畅啊。当我哋唔能够及时获取足够嘅氧气嘅时候咧，横膈膜就会做出废物，这个废物就叫做乳酸，佢会令到我哋感觉得到咧就系一啲嘅痛嘅感觉噶吓。对于一啲出色嘅运动员嚟讲，即使胸口痛，佢哋仍然会继续锻炼。过一段时间之后，横膈膜就会俾一啲更加多嘅空间啊，俾其他咧就系去到空间去做呼吸啦。喺呢一段嘅时间入边，血液就会清除横膈膜当中嘅乳酸，令到横膈膜重新展开工作。所以咧，有阵时都系要睇下唔同人咧，佢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嘅练习方式嘅。好啦，咁再望一望咯。当我哋呼吸嘅时候咧，横膈膜、肺部嘅下方横膈膜啊，这个就会隔开咗咧我哋嘅胸腔同埋腹腔嘅肌肉。这个薄膜咧亦都会腾出空间，等肺部咧可以充满空气。其实佢就好似一个即系泵咁样啊吓。 氧气咧就被血液吸收咗之后，富含有呢个氧气嘅血液咧就会被输送到去身体各个嘅唔同地方啦。当我哋呼吸嘅时候，肺部就会将血液入边唔需要嘅二氧化碳排出去。呢个时候横感就会上升，同时咧就会挤压我哋嘅肺部，将肺入边嘅气体咧就排空。所以咧，呼吸嘅系统入边，肺部、横隔膜都系占据住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责任喺度嘅。我们都要留意住，特别是我们行山的时候，做运动的时候，都是动到我们肺部和呼吸的，大家都要珍惜住可以活动的时间。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朝头早又找Sunny Sir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的好的行山路径啦。咁啊 ，Sunny Sir 咧就嚟自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梁子豪嚟嘅。咁啊 ，Sunny Sir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今日咧有啲咩路线同我哋行下咧？ 今次我哋就去翻港岛， 港岛嗰边啦，好，回归翻港岛嗰边啦。 系啦，行得太多，回翻香港岛先啦。 系啊，如果唔系港岛嗰啲听众咧，有阵时做咩唔讲下港岛咧？因为其实港岛径咧好多都几得意嘅，有啲系。新界的路段未必有一种的乐趣在这里，除了他们的涂鸦大部分都是英文之外，那你九龙和新界涂鸦大部分涂鸦不鼓励，纯粹我自己个人观察，九龙新界的涂鸦山上面那些全部都是中文来的，但你去到港岛那边九成的涂鸦都变成英文的， 咁我又冇乜留意， 我连这些 都留意为，还有因为港岛区那边的山景，它有一些叫马路，马路即是真的比马走的路， 冇錯， 係啦，而唔係我哋講嗰啲，譬如 highway， 佢唔係嗰只啊，因為佢山上面有陣時有啲由以前開始都有啲人喺山上面會騎馬嘅，係啦，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啲，而家都好似仲有人行噶，嗰啲馬路， 有嗰、 那個騎馬路噶， 仲有個係叫金夫人騎馬徑，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會睇下佢有冇緣分啦，呢同拍拖一樣， 哦，馬就冇噶啦，冇人騎馬噶啦， 係啦，馬就冇啦。 啊，今次我哋行嗰個咧就係、是、上呢、這個金督騎馬徑，係。啊！即係呢個時馬徑咧，就可以去到大潭嘅。 係 咁啊，上起步好簡單嘅，即係喺金鐘地鐵站啦，搭11號巴士就落到車去到噶啦。係咁啊，段路咧，你話有啲咩特色咧？咁中間我哋今次有機會咧，會經過一啲戰時嘅灶頭啊。 嗯。哦，嗰啲煮飯嗰啲 係啦，冇錯。咁嗰度其實戰時灶頭咧，係我哋喺即係終點至接近先會見到嘅。 嚇！ 佢喺鰂魚涌嗰邊嘅。 係。 咁其實咧，因為香港島咧山多啦，其實好多戰時嘅建築咧都喺裏邊嘅。 嗰度我都有上過去，即係啲紅磚已經堆出嚟噶嘛，入邊有好多咧已經係實心啊，真係煮唔到嘢食啦。當然 係， 佢附近好似仲有啲以前遺留落嚟嘅練靶場啊，嗰一啲遺跡都有嘅，我記得好似係。 咁譬如大豐坳嗰邊啦，咁、 哦、 其實咧就我哋上去今次咧就金督騎馬徑。咁上咗山之後咧，嗱呢段路辛苦啲，開頭上， 嗯、 又係我哋先苦 後甜， 今次苦啊！因為其實咧喺港島徑咧，因為山多，全部都係上上落落多，係、 啊、哇！睇翻嗰個上落圖嘅話，條路有啲似唐僧取經喎。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樣， 即係去完盤絲洞，跟住又要去火焰山啊，又上落落。咁呢個係其實港島徑有個好處嘅，就係佢啲徑路線咧明顯嘅，係。同埋就清晰嘅，因為都多人行嘅，同埋就有樣嘢好嘅咧，就因為佢樓梯級做得靚仔嘅，因為呢個就真係漁護處好好心機啦，成樓梯級咧，發覺點解樓梯級左右兩邊咧都有啲小小嘅泥路咧，係俾佢去水嘅， 哦， 即係樓梯級一級一級啊，如果啲水由上邊雨水一路衝落去咧，一個撞一個撞，就會越撞越大力，咁側邊咧有啲小嘅坑位咧可以去水嘅，咁就。有時你行下，發覺樓梯級突然間中間有個坑係闊啲啊！ 係啊， 佢就唔係整蠱你嘅，即係將引流啊，將山上面啲水咧就引咗佢，唔好直衝落去條樓梯度。 我都好似做咗緩衝咁樣。 係啊，其實好喺山徑好有心機嘅佢哋。 係啊係啊，所以有陣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護住呢方面做得相當之唔錯。係有陣時見到啲自發性嘅行山人士，諗住都自己收葺下條路啦，反而嗰啲咧就仲危險。 嗰、那個有喺馬鞍山都有啲類似咁嘅嘢嘅，咁我覺得就反而本末倒置，因為佢啲神運人士咧就將啲垃圾，即係擺咗上去，譬如樓梯級落得多咧，咁佢沖散咗噶嘛，咁就揾啲嘢就擳住，即係擳住佢，希望可以留翻啲泥喺度做樓梯級， 咁佢哋攞啲乜嘢咧？可能膠桶啦，可能攞啲雨遮啦，一啲遮骨啦，就插插插插喺度就摺塊膠板啦，咁有機會咧，大雨沖散咗之後咧，嗰啲遮骨就露咗出嚟，就好容易整傷行人嘅。 係啊， 你諗下膠桶咧，入咗啲泥又擺咗喺度當樓梯級咧，落雨啲面頭浸流而就走咗啦，就變咗膠桶好跣，即係有時候得不償失，咁我試過，我見過又係鋪地氈嘅。 哇！ 啊，即系佢系执咗啲唔要嘅地毡啦，系啦，吓 红色噶， 唔系噶。其实咧就，我觉得佢执飞毡下边咧变咗冇草啦。你吸住咗之后咧，啲草冇法再生到。咁你又变，我就变成 死咗噶咯，块土地就 系啊，冇草咯。一拎开块嘢，可能里面好多昆虫啊， 勾 嗰啲蛇虫鼠蚁啊， 蚯蚓啊咁样。 咁因為本身益蟲嚟嘅，但係就成件事好奇怪啊！你應該係綠色草啦，或者一啲山泥路啦，突然間有垃圾，就件事唔多 happy。咁所以佢哋整條山路咧，你有時留意一下，佢會用啲牌啊，即係做緊政府嗰啲啊，即係漁護處嗰啲，啲師傅好好心機嘅，個路牌過時啦，唔用啦，霉啦，跟住拆落嚟，鋸啱好嘅 size，就摺落去就當樓梯級嗰個踢腳位。 哦， 咁有時你行下見到，咦？啲個牌。好靚喎，有條木喎，咁上面有字喎，因為佢攞翻嗰啲牌啊，即係廢物利用啊。 係， 咁呢個就我記得有時候有啲朋友仔咧就會投訴我，哇搞錯啊，一級級咁高塊木板，但係前面冇泥喎，踢死人咩？咁原因就係因為大雨沖散咗啲泥，係需要定期維修嘅，可能佢未維修到嗰度嘅啫。 係，佢哋都冇咁多人手啊，真係。因 為 要有相當嘅技術同埋真係要有體力，亦都呢個年代要揾人去到咁樣山上面收葺咧，辛苦困難啊。 係啊，同埋佢哋有個最舊年咧疫情之前咧，佢哋有個活動就係你都可以自己收葺自己嘅山路。係，佢有專人。就是、一日活動咁咪帶你去教你點樣去收葺山路 哦， 都幾好幾得意㗎。馬鞍山有一段我哋去參與過去整下㗎。 係，遲啲有機會又喺節目嗰度宣傳一下呢啲咁有益嘅行山嘅活動啊。好，咁我哋講翻條路先。 咁條路咧，今次就又係唔容易迷路嘅。 嗯， 因為咧又係寫住偉業順境，今次係 W。 係。 因為上次我哋有吉提過，我哋一次好似講過又係為順境嘅， 係為順境 Wilson 啊 W 啦。 啊，咁你亦跟翻個為順境去行啦。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就會第二個標佢住係 H 嘅。 係。 咁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山路咧，佢會重複咗兩條路徑嘅。 嚇。 咁所以大家唔使咁緊張。喂，點解係 H 定係 W 啊？因為為順境同埋港島徑咧係會有重疊嘅地方嚟嘅。 嗯。 咁跟住咧就過完個石礦場之後啦，咁我哋就去翻小馬山啦。 嗯。 跟住咁樣，我哋今次呢段係兜呢個可以兜翻呢个叫维亦顺境走嘅，咁就经过战时嗰个叫做灶头啦，咁其实附近咧仲有间叫做红屋啊，红砖屋而家变咗系好似博物馆嚟， 好似系 可以去睇下嘅， 好 靓啊， 嗯， 以前系太古大班嗰啲嘅官邸嚟，住嘅，你知唔知公司三文治点样嚟嘅？ 点嚟啊？ 公司三文治原来系一啲即系喺太古啦，佢哋以前啲大班啦就到晏昼时候下午茶咧就会。公司會請你寫件三文治，好靚包裝嘅。 哦， 咁出邊啲餐廳，哇！公司三文治好巴閉喎，咁我都整間公司三文治先咁樣。咁就係咁樣嚟嘅。 哦， 即係好矜貴嘅三文治係叫公司三文治啦。 係係， 即係呢個係啲我都係睇翻。 啲傳統嘢都幾得意啊！嚇呢啲。 啊，我唔識㗎，我都係睇 YouTube 睇翻嘅啫。咁後生我唔係好知呢啲嘢。 好，咁跟住繼續行落去啦。 咁跟住落翻去之後咧，嗱呢度可以去翻鰂魚涌嘅。 係。 咁提翻你哋啦，咁呢度執翻鰂魚涌嗰段路咧，落斜都幾斜。 鰂魚涌太古嗰度都走到噶啦嘛，呢 係走到噶啦。咁你可以去太古啦，去康怡啦，跟住去翻鰂魚涌。我覺得似其實近太古城嗰邊多啲。 係啊，我都記得係近太古嗰邊多啲，因為我都記得係太古走太古上咁樣，我記得。 咁但係呢度就落翻去咧就幾得意嘅，即係落到去咧行完山嘅想減下肥啦，咁啊有間即係美式快餐店啦嚇，啲食薯條嗰間啦，跟住。我就会走去食，跟住下边就中肥， 忍下口啦，下次 系好难嘅，即系成班 friend 坐喺度开开心心。其实行山最紧要开开心心嘅啫。 啱啊，啱啊，咁大家就可以睇翻呢一条嘅路段啦。如果呢条路段个名字就应该叫做金督祠马，咁啊到呢个大潭。 咁大家上網其實揾咧都好容易揾到嗰啲交通嘅配套嘅，同埋咧如果落山嘅時候喺鰂魚涌啊、太古一帶咧，其實即係你倒翻轉行上去又得嘅，咁都好容易揾到條路啊嚇。 係冇錯，好明顯嘅。 係啦，好明顯嘅。咁大家可以享受下呢個行山嘅樂趣啊！港島方面都有好多行山嘅路徑，而且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就一路好多大廈陪住你，相當之靚。呢個亦都係香港行山最大嘅特色㗎。今日唔該曬 Sunny Sir， 係好啊， 唔該曬，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晚6:35，佳联元朗 U16 对杰志 U16。今晚8:37，标准流浪 U16 对港会 U16。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粤乐即是广东音乐，源自粤剧的过场曲牌，充满岭南文化的特色。音乐风格有时古典哀怨，亦有清脆明亮的一面。 全新电视节目《粤乐新传》，由专业乐团竹韵小集演奏多首粤乐作品，其中有些仲是电视首播的添。 作曲家亦都会现身说法，介绍乐曲精髓。 《粤乐新传》 今晚7:10， 港台电视31。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各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红白对阵歌曲预想图。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有白猿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喺朝早嘅时间先望一望一啲有关于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8:00至到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由8:00至到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咁啊，该区附近会挂起 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8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嘛，同听众一齐望一望出边嘅交通情况先，咁啊，又阿 Toby 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交通如何咧？ 好啦，先讲下啦，都有啲封路嘅，咁咧，何文田咧，常胜街有爆水管，常胜街去何文田广场方向，跟住佛光街嘅快线咧系封咗噶，就系常胜街去何文田广场方向，跟住佛光街嘅快线咧系封闭，咁另外。江乐道西有紧急维修，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都系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交通都尚算系 OK 啦， 系啊，都系啲正常 正常嘅龙系啦。塞车咁样嘅啫， 系啦，都系嗰啲啦。嗱，小白今日咧有两样嘢可以讲啦，都系啲、其实之前都讲过嘅，咁不过咧都系有啲 update 嘅嘢啦，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咁首先啊，嗱，再讲多次啦，就系呢个长者免费搭巴士啊， 呢、个要听啊，长者要听啊， 系啊，就系咧过海嘅路线，咁啊，今个礼拜六日啦，27、28号就最后两日啦， 系， 咁咧就系都可以免费搭巴士过海嘅，咁啊，同样啦，都系。上車俾錢，然後咧10至30日內就去翻啲八達通機度啦，或者用嗰啲 apps 咧就攞翻嗰個款項咁樣咯。咁、最後兩日啦。咁長者留意翻呢個啦。 有啲親朋好友喺對面海嘅，呢兩日約曬佢。 係啦， 係啦， 見面下。 係啦，過咗去港島嗰邊，又過翻嚟九龍，又過翻過港島嗰邊。 係啦，好似你咁講，又入出又出啊嘛，喺嗰個站嗰度。 彈入。係講笑啊，呢個講笑。 係啦 ，OK， 係啦，咁長者留意翻呢個優惠啦。最后两日啦，好啦，咁另外咧有样嘢咧，就系、之前都讲过啦，就系、海盛路嗰个停车场啊， 哦，荃湾嗰个 系啦，智能嗰个啊， 终于都启用咯， 终于启系啦，琴日咧就正式启用啦，咁样咁啊，提供咗咧，其实里面有245个位啦， 都唔少、 都唔少嘅，不过咧嗰、个。架啊，嗰、个自动嗰个位咧，其实得78个嘅啫。咁嗰啲嘅自动 泊车位，其实嗰啲月租嚟噶， 嗰啲系啊月租嚟噶。咁、咧就同 租咗噶啦，嗰啲都 系有啲人都租咗嘅。咁啊咁嗰个架咧就今次有多啲详情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咁、其实佢咧就总共有6组呢啲嘅。自動系統啊，咁然後咧就有13个车位嘅，每一組都有，咁咧連同地面咧就有3层咁高啦。咁、其實我記得小白你之前咪問過我嘅，就話我冇資料啦，就話咧啊，究竟喺上面攞翻落嚟嚇要等幾耐啊？咁咧佢 俾難題你啫， 係啦，我上次真係俾你考起啊。咁今次咧就有曬資料啦。咁咧佢就話啦，如果你喺最高嗰層攞翻嘅車咧，原來都要等3分钟噶。咁、所以真係如果大家同時去攞車嘅話咧，都有機會要等好。 如果10个人攞车，咁都系差唔多30分钟至啦。咁我唔会觉得佢全部都系最高嗰层啦。 系 咁，但系系统调动啊，或者佢啲板块，即系唔系股票嗰啲啊吓， 好似地震咁添，或者 系啦，即系佢停车场入边好多板块咁样移动，咁嗰啲车先落到落嚟噶嘛。咁佢嗰啲一移动嘅时候，其实都需要时间。 嗯，系啊，所以你咁特别，如果好多人同时， 佢出口就系得一个啊？ 系啊，得一个。唔系，其实佢应该成层喺地下咧。嗱，我就未去过现场嗰度睇啦，但系佢地下。其实应该有几个位，咁然后咧几个位都有个铁闸喺度嘅，咁、然后攞得车嗰刻，应该佢就会开个闸俾你攞咁样啊嘛，咁咧就但系就呢、个我唔 系 好清楚啊都 系啦，呢、个我都未去啦，咁但系如果佢能够同时可以3至5个人同一时间系可以揿制攞车嘅话咧，咁、对佢嗰个叫做可以承载嗰个速度咧可以快好多， 系啊，起码大家唔使等咁耐啊嘛，即系有时讲起时间上嚟咧，哇，你仲要等咁多个人等佢褪嚟褪去咧，都搞好耐，咁、所以就。即係希望睇下嗰個設計會唔會好啦。咁但係咧，即係拍呢一個嘅停車架咧，都有少少嘅注意事項嘅。 咁首先咧就係例如咧，因為司機咧就用嗰個嘅車尾咁入嗰個架啦。咁其實嗰個智能泊車位嗰個架咧比較窄啲嘅，咁所以咧泊車嘅時候咧就特別對於啲新手啦，可能咧會有啲困難。咁所以咧就提醒翻大家咧要慢慢咁樣泊。咁同埋因為咧嗰個架同地面係有高低差嘅，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大力踩油門，咁咧就盡量慢慢咁樣去泊。咁同埋咧要收翻倒後鏡噶，咁咧就係費事佢褪嚟褪去咧整爛咗你個鏡都唔好啊。 咁如果倒後鏡本身已經壞壞地嘅，咁嗰位司機就而家就聽住就嚟唔好拍嗰度住啦。 啊，係啦，咁如果唔係真係爛咗都唔知點樣啊！你揾都唔知負唔負責嘅，可能嗰個停車場咁樣。咁但係咧點樣用呢個咧咁樣？咁其實用呢一個智能嘅泊車架咧，可能同其他地方有少少唔同嘅。佢咧就係你首先入去嗰個停車場之前咧，你要向嗰個間亭咧攞咗一張卡先，嗰張智能卡啦攞咗先。咁然後咧你去到嗰個智能架面前咧，你要先奪嗰張卡。 哦，呢個系統我尋日睇新聞報道都有留意到。 係啦， 就係因為有呢一個特別嘅系統咧，所以亦都惹起咗好多唔同嘅聲音同意見啦。因為大家會覺得點解我唔可以用現有嘅支付系統去到直接咧，就係享用呢一個服務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外國即係比例即係比對翻啦，外國好多唔同呢一類停車場咧都可以，譬如俾信用卡啊，或者佢哋嘅即時嘅支付系統啊，咁都可以即係嘟咁一聲或者哔一聲。做到喎， 然後就開閘咁樣， 係啦，冇錯啦。 其實有啲似咪錶咁樣嘅個原理啦，係 啦，冇錯啦。咪錶我都可以用好多支付系統俾啊，係咪先？咁如果有啲司機大哥佢仲要去用時間去排隊，去攞咗嗰個另外嗰張卡先， 係， 跟住再用嗰張卡又去翻自己嘅車嗰度，咁係有啲費時失事嘅。 係啦，呢個即係個設計有少少好似唔係咁智能啦。咁但係嗱，總之你入到去咧，但係都要嘟咗先，咁然後咧佢先至會開嗰個閘門俾你泊車咯。咁拍完之後咧，你走啦咁樣，然後翻去嘅時候咧，你要攞車咧，同樣啦都要拍翻嗰張卡，然後咧佢先會開閘俾你攞翻架車嘅。咁所以呢個係有少少唔同啦。我諗同其他地方就始終咧都係要你自己拍張卡先咁樣，咁啊類似鎖匙啦。但係咧佢都有啲人咧都提醒，就係、是、你攞嘢嘅時候咧一定要攞齊啊，即係你臨出嚟架車、 哦、 你要攞齊你 唔好唔記得攞嘢啊。 係啊，因為你一攞漏咗咧真係好麻煩。啊、你要。叫翻架车落嚟啊！又搞呢搞路。 例如我漏咗个银包咁啊，上咗上去啦，行咗五分钟啦，漏咗银包，弊家伙，翻去攞翻先咁样。 系啦，咁就好嘥时间啊！ 又要等一扎时间。 系啦，咁同埋我唔知佢咁样会唔会计你走咗啦。咁我谂应该佢唔会计你走咗停车场嘅，你最多都系嘟多一次啫。咁但系就始终都系浪费咗个时间咯。咁所以就唔同一般泊车位呢个攞漏嘢咧，个繁复嘅程序多啲，同埋特别如果要啲车尾箱攞嘢咧，系更加困难嘅。即系你好难喺个铁架里边开车尾箱嘅，因为你要应该出咗嚟先咁样先开。咁所以大家攞嘢咧都要留意翻咁样咯。咁啊，咁呢个嘅升降仪器。其实就希望佢都运作正常啦，因为如果坏咗嘅话咧，都好麻烦噶。虽然佢可以用人手去教一教个机器嘅，咁但系咧都会好麻烦咯。咁啊，有少少似运 lift 咁样咧，佢会有啲机电处嘅人员啦吓，咁啊会帮一帮手咁啊，喺现场嗰度咯。咁但系就希望呢个嘢运作畅顺啦，特别系啱啱开嘅时候咧，始终好多嘢都要大家磨合同适应啦。 我觉得其实又唔好话一面倒话佢要等时间又唔好嘅。咁每个系统都应该有佢嘅好处。咁我哋尝试下发掘咗佢好处先咯，系咪？咁我自己未使用过嘅，咁我有机会都去。即系用一用，睇下佢嗰个好处喺边度，唔好嘅地方又喺边度。 系啦，所以试一试咯。我谂好处一定系悭位啦。 吓，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尽量 高科技咯，感觉系啦、啊，香港都有啊，咁样。 系咯，你见到嗰个嘢自己喺上面喐嚟喐去，好似几得意嘅。见到啲车喺上面喐咁样， 只公仔机咁好似。 系咯，只不过嗰架车咁大架啫嘛。系啊，咁呢个就系咯，大家可以试下呢一个新嘅泊车系统啦。 好，咁喺荃湾嘅。 系啦，荃湾嘅。 好，咁啊，唔该晒 Toby 先。 好啦，唔该小白。 咁啊，有机会大家试一试啦。天气方面啊，睇下 O 有啲咩提醒啊。早晨啊 ，O。 喂，我听咗你哋咁耐咧，我忍唔住泼多一个冷水先啊 ，sorry。 讲 我用咗啊， 你用咗啊？ 好窄喎啲位， 好窄噶。 我夜晚黑喺嗰个电视台嗰度翻工啊。 系啊系啊系啊。 琴日拍啦，我搞好耐啦。第二咧啲位好窄，嗱我同你嗰啲车咧都还好，即系细。 有冇收镜啊？你有冇收镜先？ 梗有啦，乜都收晒，个人都收埋入去啊。系啊，唔系啲位窄嗰下嘢难搞啊。你话嗰个支付系统咧？要嘟咩卡嘟咩卡，我估遲啲會演變嘅，即係會用翻 QR code 啊。係 啊，我都覺得係，即係聽到咁多聲音咧，都可能會有啲新嘅措施嘅。 係啦，嗰啲一定會搞得掂嘅，即係點收錢啊，點拍卡嗰啲，即係收錢全世界都識㗎啦。誒，呢啲收唔到錢就話唔難搞啫，收錢幾容易搞嘅一件事。 不過本身佢設定啲位窄嗰下嘢，唔係咁便捷。因為點解咧？有啲大型啲嘅車，譬如你知香港人好多時候揸七人車啊，或者揸嗰啲 Jeep 仔啊咁樣，即係好大架嗰啲 SUV 嗰啲啦。我見到幾個 SUV 咧，真係好高超嘅，即係技巧先，即係完美懟到入去個位嗰度。 哦， 因為你知嗰啲 SUV 好大架㗎啦，依家嗰啲七人嗰啲 SUV。佢嗰啲鏡咧唔收咧，你真係 high 到啊，或者啲尾箱嗰啲位 high 到咧， 仲要落曬車之後先至可以褪入去喎。即係如果係乘客嘅話， 係啊，就係咁咯。所以冷水潑完啊，講翻啲好嘅嘢。 唔係，我講多句先。我又覺得咧，其實佢哋喺呢個停車場咧，應該喺個入口處有一個好大嘅牌。即係舉例就係話，如果我係喺大我大概用邊一種款式嘅車入到入去個內籠嘅時候，佢應該有一個清楚嘅展示，就係、是、一個譬如個內籠係四方形、長方形嘅，跟住架車入到入去嘅時候咧，有幾多空間剩，即係剩咗落嚟。咁等啲司機咧就有個預算，我望到，咦哦，譬如我嗰架車仔嚟嘅，哦，原來我入咗入去咧。仲有咁多位嘅，如果个大少少嘅车，原来入到去就好敏噶咯，即系等啲司机就多啲 alert 啊！原来我要入去之前做定咗好多准备嘅功夫，先褪架车入去，咁会再 user friendly 啲咯。 我明噶小白，但系我宁愿喺晨光嗰度讲，系啊，多啲车主听到，一开始揸住个大车已经唔转入去嗰个停车场，所以我决定咗用大电波嚟提示一下啲车主。喂，嗱，呢个讲完啦， 我 应该唔会再讲啦。呢个海盛龙呢个旧嘢咁样。anyway， 咁啊，天气今日好好啊吓，咁讲翻啲好嘅嘢先。天气好，咁啊有太阳，有凉风，啊温暖嘅，19度到嘅气温啦，应该都系咪啊？依家如果天文台， 而家19度啊，系啊，冇错， 系啦，咁比较温暖少少嘅一个Happy Friday 啦，咁希望大家都感恩啦。琴日咧即系。其他國家咧都有呢個感恩節，咁啊感恩嘅心都要懷住啊！如果今日喂大雨滂沱咁樣，哇又凍又盛咁樣，咁你都心情唔好啦。慶幸有好天氣，咁珍惜我哋自己擁有嘅嘢咧，就係、是、感恩節需要了解嘅真諦嚟嘅。除咗食火雞啦，琴日係火雞屠殺日嚟嘅，其實係係 啊，琴日即係火雞界別啫，啲火雞真係慘啊，係啊， 係啊，慘慘啊，咁啊人啊開心啊，人啊食火雞咁啊。OK， 咁啊即係我哋今日禮拜五都嘗試感恩啦，啊珍惜自己擁有嘅嘢。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小華講。 好，唔該曬，歐唔該曬。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啊大概25度，吹和緩嘅北風。咁啊，今日夜晚東風咧就會逐漸增強噶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咁下周中期北风就会增强，早晚就清凉。以北风增强，即系代表下个星期可能有啲凉意啊吓。咁啊，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4，咁啊低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我哋亦都咧就可以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 嗱，佳哥啊，喺我印象之中咧，我细个咧就有一个地方系佢临结业之前咧去过一次，那个地方就叫做丽苑啦。 好后生啊！ 佳哥，你以前有冇喺丽苑留下咗不少脚毛先？ 嗱，都算去過 N 次咁多啦，因為講真啦，嗰、那個年代咧，如果去一去麗苑嚟講咧，都要使錢噶嘛。咁啊，嗰時香港嘅經濟咧，都未話去到好好，咁所以咧，麗苑都有啲奢侈嘅，咁啊，所以咧，一年都未必去到一次嘅。但係咧，計計埋埋咧，我諗都去到5-6次都有嘅。 但其實麗苑有啲咩睇嘅咧？我真冇乜印象喎。 嗰個年代我只係六七十年代。麗苑可以話係香港，如果你去真係想玩啲機動遊戲啊，睇下啲獅子老虎咧，非呢個麗苑莫屬。咁咧，所以麗苑喺當時嚟講咧，喺香港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個咧，即係大眾嘅遊樂嘅一個聖地咯。咁講啦。 嗱，我喺一啲網上面嘅資料咧，就睇到話，即係哇，原來都好多動物喺裏頭嘅。 梗係啦，我哋僆仔咁啊，第一要買入場飛嘅。好啦，入場飛之後咧，裏邊咧有咗機動遊戲啦，就機動戲要俾錢嘅嘛。 係，即係逐樣收費。 係逐樣收費啊！咁唔係玩得好多嘅啫嘛，唔係唔夠錢噶嘛。咁其實最開心係咩呢？就係、 就是看動物。 嗯。 咁我印象中啦，動物裏面多啦，譬如有獅子啦， 嗯， 有老虎啦，有豹啦，有一條鱷魚啦，呢條鱷魚好長命嘅，即係睇幾廿年都唔死嘅，都係嗰條，嗯、一條，得一條鱷魚啫。咁大個咧就知道咧，佢係叫做短吻鱷啊，即係我哋長江流域嘅鱷魚嚟嘅。係啊，咁啊黑熊啦，嗰、那個黑熊係慘嘅，成日俾人用釘香口膠落去咧，黐住啲毛嘅。 哎、 所以佢嗰啲毛咧一笪笪嘅。 嗯， 係有啲香口膠喺度，好衰嘅啫人。咁啊，最緊要係大笨象啦。 嗯。 有呢一個秃鹰啦。 嗯。 跟住咧就有啲羊啊。 系 有啲羊，佢乜有个儿童乐园咁嘅，就放啲就你俾钱就可以买啲菜啊，买啲萝卜啊，俾入去喂羊仔嘅，啊咁样嘅，咁有啲咁嘅地方咁啊，而好似儿童乐园咁样嘅，咁就呢啲地方系最吸引我哋噶啦，系啦。 咁即係都不失为一个叫做游乐圣地啦。但我又好记得有一样嘢呢，就係、是、即係都係睇返啲报纸之后讲返嘅，走甩过动物㗎喎。 系啊，咁嗰年咪走咗只老虎咯。咁嗰只老虎咧就惨嘅，走咗出嚟，好似系嗰啲工作人员唔小心。 系。 咁应该因为点解一个笼咧，应该系有两度闸噶嘛。 嗯。 即系譬如佢开闸之后，闩咗度闸，先入去帮佢做清洁啊，或者系做其他嘢咁样噶嘛。 嗯。 咁啊，另外一个闸咧就唔记得闩，可能咁样俾只老虎走咗出嚟。 嗯。 咁但系只老虎最后屘咧就系俾麻醉枪打咗之后咧，就是、麻醉枪我力太劲啦。 系。 咁啊，如果麻醉死咗嘅。 哎呀。 系啊，但系最后屘唔知去咗边啊，嗰啲皮啊、啲头啊咁样嘅。 可能都系即系去翻啲相关部门处理啦。 系啦。咁就我哋嗰阵时最中意去睇，其实最中意一只就系睇十分像。 嗯。 咁啊，嗱嗰只大笨象咧，我好似叫做邦奴啊，邦奴啊，咁当时系明星嚟噶啦，香港我仅此一只嘅啫，咁但系咧，好可怜嘅，几廿年都得一只，咁咧就我哋去到咧就会买啲香蕉啊，去喂佢啊，咁啊好紧要噶，我成日觉得佢咧唔够食嘅，所以好靠啲人咧喂香蕉俾佢食嘅咁样嘅，咁有啲人好衰嘅。咁你喂香蕉啦，咁佢又唔喂喎，佢又唔知俾啲咩咧，即系俾咗食剩嘅嘢俾佢啦，掟俾佢啦，唔食得嗰啲啊。咁一帮佢咧试一试，喷翻出嚟之后咧就喷口水啊，就喷翻嗰啲人嘅。咁就好鬼过瘾嘅。 所以动物都系有性噶、 有性格噶，你玩佢啊，虾佢咧，佢咧就唔高兴噶，佢会系咯。 系啊， 系啦、 啊， 咁样咯。 咁同埋我又记得咧，系有一啲嘅表演噶喎，都 有嗱。嗰、那個表演咧，七十年代去嘅時候咧，因為佢我哋就好適合去睇嘅，即係我屋企人啊，我爸媽啲又唔係好中意睇嘅，同埋咧就有時間限制嘅，就要買飛啦，咁所以咧就冇入去睇嘅，就唔係好未，我就未睇過，反而就睇過有免費電影，係啊，佢哋有免費電影睇嘅，咁係講電影院咧就拆咗嘅，拆咗之後就改成咩咧？就改咗一個叫做溜冰場啦， 哦， 室外溜冰場，咁嗰個 溜冰場咧，我有去過啊。 吓、啊，你喺度啊？ 系啊！ 我喺度，我都喺度啊！玩过一次咁多啦，系啊，仲有喎，佢早期日丽园入边咧系有个游泳池嘅， 嗯， 啊，我争嘅佢浸死嘅， 嗯， 系啊，咁开始好咗咧，就浸我唔死，咁样俾我老豆一嘢救起咗我咁样，喊咗半日啦， 所以话都好多回忆喺里面啦， 系啊。 系咯，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可能真系因为历史嘅变迁啦、时代嘅变迁咧，就已经未必伴随喺我哋身边啦。不过我相信喺我哋心目中咧，有好多回忆咧，都系喺呢啲地方里面留下咗好多嘅脚印啦。下一次我哋又再讲下其他香港嘅一啲唔同地方同埋一啲风俗研究嘅文化啦。唔该晒，嘉哥。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好啦，7:26嘅时间继续返到嚟晨光第一线。 咁小白可以同你讲下呢一个喎。咁深水埗嗰主教山呢，之前未俾啲行山嘅朋友仔或者神运嘅朋友仔呢就发掘啦。 啱啱晏啲諗住同你讲添。 係咪呀呢个。我哋依家讲咗佢先。咁到时可能你有更加多保源。啊，原来迟啲可以开放下个月中啊有呢个导赏。 10月1号我记得係开始接受呢一个嘅报名嘅。 係啦，咁正正经经行好啲。咁好 好彩，咁都算呢、這个叫做一级嘅历史建筑咧，就唔会无啦啦拆咗啦。因为嗰阵时系盛传系有机会改建，定还是会有机会拆咗佢噶嘛？ 我寻日夜晚咧，其实亦都已经联络咗主办单位啊。咁佢哋亦都话到一直以嚟都尽量啲消息就保密啲啦，因为佢知道可能啲意见会比较多啊。咁佢哋话到10月1号咧，的而且确咧会有呢一个接受报名嘅，咁大家上网自己揾啊。咁但系佢话到咧有一个心理准备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是、你入到入去嘅时候咧。未必是大家想象之中一个咁大的地方嚟嘅，亦都未必是大家想象之中，哇，好多嘢睇，历史好多嘢睇，好劲、哦。佢话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入到去，可能你入嗰个感觉就系、是，咦，哦，就系咁嘅咋，系珍贵嘅啊，但原来唔系好大嘅啫、哦，咁、就唔好谂住咧入到入系。好似一个 即系好似罗马咁样去咗睇啲国家咁样， 冇错啦。 即系可能轻松打张卡、影张相咁 OK 嘅。 我亦都有同佢分享嘅，我话譬如好似我咁中意摄影嘅，咁中意摄影嘅人咧就会比较上从多角度去到揾发掘一啲乐趣啦。咁、如果你纯粹谂住去嗰度感受一下嘅话咧，咁要抱住一个心啦，就系、是、千祈唔好谂住真系好似阿欧所讲，好似罗马嗰啲咁大嘅，系、啦。咁佢真系一个咧唔系具有极大规模嘅建筑嚟嘅， 系。是只不过影相咧，可能压力 咧 还可以一两张情侣之间 配合咗呢个灯光之后咧，系可以影出好多唔同嘅效果。 系因为我上网睇都睇到好多靓相嘅，咁啲摄影发烧友可以去影下靓相啦，打下卡啦， 或者中意历史文物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嗰度咧，从一个历史嘅角度去到好好地欣赏一下嘅。 今日系11月26日，星期五。农历10月22日，适宜嫁娶、纳采、定盟、祭祀、伐木、作粮、裁衣、作灶、迁徙、安藏、随服、成服、入殓、安葬。 今日又系咁大变化嘅， 每日都会有啲转变噶啦。今日记做屋、做船、动土、拓土。 OK OK， 我会适应转变噶啦。 咁就好啦。今日都系不要购买日。 我会减少过度消费，唔会再胡乱购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第二次内地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寻日喺深圳举行。率团嘅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已经基本具备通关条件，本港进入全面落实准备有序通关嘅阶段，实际通关日期有待公布。李家超又话。特区政府将会推出香港健康码，采用实名制，并同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对接，下星期公布详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同四大四小公务员团体代表会面，呼吁公务员踊跃投票，并鼓励参与选举工作的同事全力以赴，齐心做好选举，为立法会开创新貌，共同解决香港经济社会民生问题。聂德权话：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具体体现。今次选举正好证明，不同背景理念人士，只要是爱国者都可以依法参选进入议会，推动良政善治。153名候选人体现均衡参与同广泛代表性的重要原则。英国将非洲南部部分国家列入红色名单，代表来自这些国家的航班将暂时被禁止入境。有关国家包括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新措施是应对涉及一款新发现变种新冠病毒的警告。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说，科学家正密切关注编号为 B1.1.529 的新发现变种病毒株，需要进行更多研究。英国有专家形容B1.1.529 是最恶劣的 变种病毒，有逃避免疫系统的风险，引发忧虑。 聯合國難民署就英倫海峽偷渡船沉沒導致最少27人死亡的事故發表聲明，表示深感震驚和悲痛，強調所有國家都必須致力將生命、人權和尊嚴作為優先和中心討論事項，尋求解決方案。聲明說，很多四處遷移的人都來自衝突地區，他們需要以公平和有效方式獲取國際保護，又指今次事件導致這條航道最近期最嚴重的人命損失，但悲劇本身可以避免。聯合國難民署長期以來都警告，關閉申請庇護合法途徑勢必導致逃離迫害的人尋求危險和非法方式前往更安全的國家。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沿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那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界限街去观塘近住白雀街那段比较多车，排到大坑东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何文田嘅常胜街因为有爆水管，常胜街去何文田广场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咧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Hello， 我系 TV 洪启俊。每个星期我都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他们的扮靓小贴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郑欣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e 陈海泳。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达达。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丹妮。 大家好，我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刘德伟。想越来越靓，就越听实。逢星期六下午4至5 ，TVB 主持的《终身美丽》。 港台体坛123。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 11月27日直击女子重剑四强之决赛，参赛运动员包括江文蔚、连奕希、朱家望。11月28日将直击男子花剑四强之决赛，重点运动员包括张家朗、张小伦、蔡俊彦、吴乐宏。 港台体坛123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主持徐家乐、黄赞，星期六日傍晚港台电视32台直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沟渠游出大海，真系可以好危险噶。 为上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幽禁，伴着勇闯新世界，变旧变旧。仍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 泳儿的海洋系列，今次歌曲的概念是来自他以前一次潜水的经历的。当时他因为装置失灵上不到水，以为自己会死的了。情海中为爱人下沉，犹如海底中的挣扎，同样可以令人葬身其中。 大爱多深啊， 抱住我可以死好心。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Rick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泳儿沉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睇睇今个星期有啲乜嘢体育嘅消息先啦。咁啊，第68届嘅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啦，咁之前嘅时间咧，咁啊有香港嘅赛车手欧阳若曦啦，咁啊虽然咧都曾经咧就有炒过车， 系啊，最后都赢啊， 系啊， 系啊， 喂，呢个真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噶，你系炒过车，你经历咗哇炒车，你俾个车系比赛用噶，炒咗，但系佢即刻咧，即系同啲工作人员一齐去到咧，就系修理翻架车，谂下点样搞好啊！最后咧，竟然间可以赢翻， 玩揸得好好， 揸得好好，呢、這个真系 我哋讲啊！但系我哋讲，我哋评述，即系呢个波子王欧阳若曦揸得好，咁梗系揸超好攞冠军啦。 系啦，咁 我哋揸得唔好，佢揸得好。 嗱，佢自己都有话到啊嘛，车队净系得五名嘅维修人员工作啦，咁啊，车房人员24小时啊吓，不停工作，直至到比赛之前嗰一刻咧，先至最后啊调整到架车啊，咁啊连测试咧都赶唔切测试，即系你测试好紧要，制动系统得唔得啊？波箱有冇坏啊？你连后镜喐唔喐到你都要睇噶，系咪？咁啊，测试唔到，照出去比赛。有阵时啲嘢就系咁噶啦，你以为唔得嗰阵时 都系胆薄胆啊， 梗系胆薄胆啦。 若曦今次都即系用尽最大努力啊，因为如果冇乜测试底下，即系架车好容易出事啦。 系 正所谓架车出事都唔紧要，人唔好出事啊嘛。其实做车手危险度都好高嘅， 所以睇佢今次人冇事， 系啊就可以做到世界冠军啦。 呢啲赢晒好啦， 不过大家唔好学，即系如果你架车维修。要攞去维修，阿车房老板同你讲十日就十日，七日就七日， 系啊， 唔快得嘅， 嗰啲就真系， 系啦， 唔 有 阵时 因快得慢，你唔系阿欧阳若曦，你唔冇得揸咁快，首先，所以你都系慢慢嚟，比较快啊。 好，另外咧就系羽毛球嘅消息啦，港队啊。叫做左手配，左手唔系配右手，左手配啊变成咧就系邓谢配。咁佢哋咧即系大家有留意嘅时候，应该知道喺印尼嘅比赛嗰度咧入围总决赛， 厉害啊！ 咁啊见到邓俊文啦，同埋谢影雪啊，咁啊喺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咁啊以直落两局咧就勇挫日本队嘅组合，咁啊。之后咧咁啊，亦都咧就得到咗呢个总决赛嘅资格噶。咁啊，下个星期三咁就相隔4年咧，就再次争取啊今季嘅终极冠军啦。咁啊，当然我哋就希望佢哋继续赢啦。咁啊，事实上即系而家都叫做有牌落咗袋噶啦。咁啊，香港嘅即系羽毛运动员啊，我觉得咧近呢几年嘅成绩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即系唔系话净系睇剑击啊，羽毛球啦，甚至乎网球啦，都有好多嘅一众女子啊。 小女將啊， 慢慢越打越好。 係啊，佢哋喺見到喺埃及啊唔同嘅地方嗰度比賽咧，都有好嘅成績，都係攞冠軍嘅。咁啊，隨住佢哋可能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吸收更加多嘅經驗啦，可以參加多更加多唔同嘅比賽咧，又可以到時為我哋香港人攞更加多好嘅成績啊嚇。 咁啊，繼續攞多啲牌翻嚟啦，咁啊提振下香港嘅運動事業。 係啊，不如講埋呢個先啦，好嘛？呢個咧就係體壇有個新 icon 啊，咁啊就咩咧？咁啊，因為維港泳咧就揾咗幾位嘅大使啊， 係 係啊，咁啊陳希文啦， 12月12日就會舉行啦， 冇錯啦， 維港渡海泳。咁如果你之前參加咗咧，就應該係時候要嗰個試水啦，水試啊，即係 練水啦，練水啦， 即係你要過咗嗰個測試嘅，咁先俾你玩。如果你游得超慢嘅話咧，或者你根本游唔到嘅話咧，佢唔會俾你玩嘅。 係啦，咁啊今次咧見到有幾位嘅，包括咧陳希文啦、蘇華偉啊。吴安仪啦、黎智慧同埋何思培嘅，咁大家谂，何思培啊，梗系游水系最巴闭啦。 何思培唔喺香港，应该翻唔切嚟，我估佢呢个。 咁佢有好多嗱， 佢游紧泳联嘅锦标赛，佢 点解会揾佢？系啊，佢真系游紧啦。咁点解会揾咁多人去到做呢个维港泳嘅大使咧？就唔系话真系要佢哋下下都要亲自落场嘅，系因为借住佢哋即系咁多运动员咧一啲嘅励志嘅故事，亦都希望由佢哋口中咧就系讲述一啲自己成功嘅经过啊，如何坚持不放弃，不放弃就总有得着，又或者相信嘅话，你就会成真，即系等等啊！佢哋嗰种叫做运动嘅格言同埋运动嘅努力心态咧，去到鼓励一众参加嘅选手嘅。 啱嘅，因为好多选手都身在外地啦，譬如吴安仪咁样，头先小白提到咧，其实琴日就香港时间10:00-11:00就打紧呢、這个印象中系英国大师赛啊，咁啊对紧一个姓颜嘅选手咁样啦，咁我都冇睇啊，琴日瞓咗觉啦，太攰嘅缘故，原先想即系岳阳咧网上直播支持阿吴安仪，琴日嗰个碌架有得播啊嘛，你中唔中意督波啊，小白？我 少、啊，以前细个玩督， 你个样似、啊。 其实我上次督波就系同吴安仪咯， 系咩？ 讲出嚟几好听啊， 系啊，几劲啊！你咁你继续保留住、那個， 所以我唔敢再约其他人打波，你知唔知啊？ 有阵时都系咁，我对上一次同个高比拜仁打波，以后唔再打波，只手咧攞张叫做咩啊？嗰啲叫做保鲜纸包住佢啊，唔够胆再掂佢。 梗系啦，梗系啦。 系咁呢啲都系因为之前一啲媒体嘅访问啊，咁但系即系普通人有阵时打篮球啊，打波都系好嘅，即系你见。姜涛都打波啦， 梗系啦， 姜涛 打波啫， 都要抽时间打波，即系证明咩啊？运动系对人几咁重要、啊， 有火添啊！ 系啊， 平时睇佢咁， 平时做嘢做到晕啊，都要打波，证明咧男士咧，我帮男士讲下说话，有阵时打波踢波咧，真 系 好需要，释放翻啲空间啊，俾佢哋有啲私人时间，俾有啲 me time。嗱，除咗打波踢波，仲要睇波啦。讲紧咧，欧联方面嘅积分榜咧，咁啊可以睇得到啦。咁你会见到咧，即系曼联方面系用新帅啦，咁佢哋嘅新帅就对上一次就赢咗呢个维拉利尔啦。 算系咁咯，即系而家曼联虽然即系 娃娃撵走咗啦，苏斯克查走咗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虽然唔系曼联嘅 fans 咧，我都好想帮佢哋讲一句，其实咧今日咧曼联个阵咧系好齐全嘅，而呢个齐全嘅阵容咧。亦都係有賴蘇斯克查去擺嘅，即係譬如有世界級嘅前鋒咁斯洛納度啦，世界級嘅中鋒普巴啦咁樣，世界級嘅龍門迪基亞啦咁樣，咁仲有一啲世界級嘅叫做年輕嘅球員，譬如格連活特啦，呢啲我隨手都數到出嚟，就算我 唔聽話。 系咁，但系佢哋真系世界级，你无可否认佢嘅卡士系嗰度嘛，即系佢唔系揾啲小将嚟踢，或者踢唔出星味，或者踢唔出啲技巧，即系佢哋夹唔夹到后啊？但系呢啲真系一啲比较好嘅配置啦。有阵时好多球队，喂，我巧妇难为无米炊啊！真系好老实讲，成队球队哇，全部伤咧都伤，板凳深度又唔多，跟住个中场咧成日全部系全失晒嘅，个前锋咧就闹呢个入球荒。咁你成队波你系收得工啦，早啲翻屋企好过。 而家曼联咧，可能即系好似好多球员或者媒体所讲咧，佢哋真系好想要一个咧好得嘅或者领导到佢哋嘅领队。 系 咁斯丹据媒体讲就暂时就拒绝咗佢哋啦。 系啊， 咁之前虽然有话斯丹学紧英文啊， 学英文，我哋都学英文啦。 唔系咯，呢个人。 你冇谂住佢学英文嘅，去曼联先得噶。 我学日文，又去日本发展啦，系咪？ 我学日文，我又去川崎前锋咩？ 我学日文只系谂住睇红白大激斗啫，系咪又嚟啦？红白 红白系啊，又嚟啦！ 我头先听到你个 trailer， 一年无事有红白啦，啊，几多嘢睇？吓啊，听日有波睇啊！讲紧咧，呢个11点钟咁啊，免费电视台嗰度有波睇咁啊，勇士队啊主场斗呢个拓荒者啦，咁啊，但系想讲翻啲赛果出嚟先啦。咁勇士咧主场之前嗰场上场对76人咧一度落后19分啊，最终咧以116-96咧克服咗第二次啊，即系最少赢波嘅地方啊，就系讲紧咧费城方面，咁啊成为咧联盟嘅反胜王啊。至于咧另一边厢咧，球星勒波詹士咧复出啊吓，咁啊，但系咧个复出嘅焦点咧，除咗系加时咧击败啊呢个流马队印第安纳流马 Indiana 之外咧，其实咧阿勒波詹士咧最惨系。咩咧？就系佢喺球场嗰度打一个作客啊嘛！第一排嘅球迷咧，系咁闹佢屋企人。 哎呀，点解啊？ 跟住咧，闹到一个位， 祸不及妻儿，我成日都讲呢句。 闹到一个位咧，詹士都着咗啊！詹士着咗咧，叫石 Q 赶佢走，一系咁闹佢话啊，咒佢个小朋友俾车 哇 嗰啲咁嘅嘢。咁我有阵时觉得，因为咧喺 非常不要得 M 机嘅文化入边咧。基本上或者適量嘅 check talk 啦，即係一啲叫做挑引嘅說話咧，跟住係可以講嘅。但係你一過咗火咧，就會食 T 啦，食 T 即係technical foul 啦。 係啊係啊， 即係佢哋通常。 所以咪話你講還講，你禍不及妻兒，你唔好數人哋屋企先得㗎。 係啦，你舊式嗰啲講法咧就係話，哇！你咁細只，你唔夠我撞噶啦， 行 開啦， 係啊係啊， 係 get off 咁樣先啦，係咪？ 你下球三分波一定唔會入啊，我都係講呢啲啫嘛。 呢 check shot 嚟啊，但係你冇話人哋屋企啊， 係啊， 最罩忌啊，冇話美國人罩忌，香港人 全世界人都罩忌啦。 你話我話我鬧我屋企喎，咁梗係唔得啦， 唔得唔容許。 但係詹姆士好有品啊， 係 佢。遇到呢啲事嘅時候，佢冇出手， 係 冇鬧翻佢， 係 佢都係叫石 Q， 係 石 Q， 啱， 幫我趕佢出去， 即刻撳掣石 Q 出嚟啦。 係啊，咁啊，即係籃球場都係英雄地嚟嘅，咁啊，大家即係流汗啦、流血又好，點都好啦，咁啊，真係順機衰機交驚，好波啊，好波啊，唔好波咧，講都無謂啊。 再留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仇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吧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7:52听过有曾比特的奔跑吧早晨。 早晨早晨啊我仲见到你啊眼尾在度鄙视我哋讲緊啲劇情啊。 冇啊我係特登逃避啊係啊逃避啊。 中 国 你今日喺呢度返嚟啊 咩啊 你今日喺边度翻嚟啊？ 喺屋企翻嚟， 唔系你喺地狱 地狱翻嚟啊！ 因为 睇完嗰套剧， 地狱 我都有兴趣睇，因为所以我又唔想听到咁多，系啊系啊，都 我哋都冇时间喎，但系 系 我哋唔系喎， 你礼拜六日可以睇得晒噶啦， 吓系咩？ 真系睇得晒，因为你会追住睇嘅，你会放低其他嘢唔做。 八集定十集啊？ 六集啫。 哦，咁啊真系好快喎！ 我睇嘅嘢。长剧都唔介绍你睇啦，你估我真系好得闲咩？ 好啦，咁等我睇完之后再一起讨论，你唔好讲住。 我同钟哥讨论咗先，你翻嚟 喂，但咁奇怪，你又话好快睇晒，但系你竟讲咗几日噶咯？ 唔系佢真系拍得好丰富嘅。 哦，即讲完又讲，明明都讲完，我就翻嚟再讲第二日。 好丰富喎，你冇理由唔明啊？ 好明啊！ 佢排咗好多嘅，即系一啲点子喺度，俾你慢慢去抡。 系剧本好有层次， 系。不过咧，今个 weekend 咧。我就有一个活动谂住去，咁所以就未必咧睇呢套剧。 推咗佢啦， 吓 个活动啊！ 我谂住约埋你哋一齐。 点解知唔得？港台电视三十一号点啊？冇得推啊，大佬。 Sorry， 咁就咁就唔好睇其他嘢。 唔系呢个活动咧，就同圣诞节有关嘅，即系数数手指，而家今日11月26日啦，即系距离圣诞咧都唔够一个月啦，可以话即系大家都准备迎接啦。咁我见到其实侧边咧，有时翻屋企咧，见到啲隔篱邻舍嗰啲窗咧。贴住个窗都已经有啲圣诞嘅装饰啊，又有啲圣诞树啊咁样样啦。哇，咁我又谂，你个圣诞树就真系起码咁辛苦抬佢出嚟搬搬抬抬， 起码都一个月啦， 起码都摆个零月啦，系咁，所以都啱数噶啦。咁啊，我话今个礼拜六咧有啲咩嘅节目咧，咁其实今日都有啊。其实礼拜五、礼拜六咧，佢就喺中环大馆嗰度咯，见到有个活动咧，几正啊！好多人问喂，你如果有得复飞？你谂住去边啊？咁我就会拣北欧嘅。我一系就唔飞，一飞咧就飞远啲啦。咁样，咁你哋想去边咧？ 去北欧你个假期都冇咗啦，你来回可能3-4日噶咯，已经净系飞嘅过程。 系啊，喂，咁补偿翻我两年冇飞啊嘛。 不过好多打工仔都真系有两年冇请过啲长假， 啊、但系嗰啲假期你冇得冧去第二 年噶嘛，但系会报复式咯。虽然我冇得冧，我一年14日我一次个 豪 豪 请咯，系啊，豪请 啊，有啲系咁嘅心态，所以即系去北欧都 OK 嘅。 系啊，咁所以但系都仲未有城市啦，系啦、啊，仲系盼望紧。咁所以呢一个嘅活动咧，我有几有兴趣去嘅，佢系一个瑞典冬日节咁样，就2021，原来咧喺2018年开始咧，呢个瑞典驻香港领事馆咧，都每年喺香港咧会搞一个咁样嘅冬日活动嘅，咁都几多嘢玩。见到佢，首先咧佢好有呢个气氛咧，因为佢有呢个圣诞嘅市集同埋展览啦。咁我见到啲相咧，其实我好想试食佢嗰啲瑞典嘅一啲 肉丸， 唔系 家私铺都有啦， 肉桂卷咁。嗱，当然我前几日先食完，但呢一个咧个样有啲唔同，佢仲有啲姜饼啊。冇錯，肉丸係真係有嘅，而肉桂卷都係有嘅。咁亦都有嗰啲蛋糕咧，好得意啊！北歐嗰啲蛋糕，你望落去真係同平時你喺超級市場啊嗰啲蛋糕鋪買嗰啲係唔同啲嘅，好似 甜啲咯， 甜啲啦，厚實啲啦，同埋好多糖霜喺面嘅。咁我就見到呢一個嘅市集咧。 都会有得俾大家去到品尝一下啦。咁、哦、当然除咗食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嘢玩嘅。 嗯， 唔少得嘅梗系圣诞老人啦。系啊，圣诞节啊嘛，圣诞市集点可以少咧？ 咁快已经嚟咗啦，喺瑞典嚟啊！ 喂，咁人哋可能隔篱都21日咧，预、早少少嚟玩耐啲咯， 系啊，系啦，系咪搵外国人扮噶个圣诞老人今次？ 应该系 唔系？而家都冇咗呢一个由边个地方嘅人扮？ 哦，咁啊系啊，世界圣诞老人大赛啊嘛， 系啊，同埋咧，之前有一个传说啦，佢系讲圣诞老人，我哋细个咪睇嗰啲圣诞卡咧，多数都系肥嘟嘟咁样，即系好饱满嘅圣诞老人。但系有一个传说系话，其实圣诞老人系会以唔同嘅身形同埋样貌出现噶嘛。 哦、你系咪好想知咧？ 你会讲啊？ 留意阵间八点半，阵间咪讲圣诞老人。 我以为好似蜘蛛侠开启咗多元宇宙，有啲蜘蛛侠系女人，有啲蜘蛛侠系肥啲。 我唔系阵间会讲究竟点解我哋对圣诞老人有而家一个统一嘅睇法。 系点解咧？系边一个留落嚟嘅咧？ 系啊，阵间就会讲啊， 点有印象？咁啊，除咗呢啲影相位之外咧，佢亦都有一啲瑞典制嘅圣诞礼物啊。即系如果大家谂住咧圣诞节会交换下礼物咧，我呢啲都比较。有心思少少啦，或者有啲感觉啦，而唔系嗰啲运程书啊、杯啊、嗰啲绝交三宝嘛，护手霜啊嗰啲咧， 冷帽啊， 我中意呢个名 字，系绝交三宝啊，系啊。 你圣诞交换礼物，千祈唔好攞翻呢啲出嚟， 出嚟牵线，出嚟哇！但系小心啊，最近阿 Kitty 话佢执紧屋啊， 系 哇， 我执咗包糖嘅，有冇执啲？ 你屋企多唔多杯啊？你而家执屋发现？ 都多啊， 真系多嗰啲保暖杯啊，其实最麻烦系，即系你话一只只嗰啲水杯咧，都话啊用污糟咗可以换啦咁样，你保暖。嗰啲杯咧，其实一人一得一只嘅啫嘛，即 系 好似你朝朝早用开个绿色嗰 只咯，系啊， 佢你好少会，除非你唔见咗啦。 我屋企而家储埋啲杯啊，有成廿几三十只啊。 其中一隻係咪喺我送俾你啊？ 嗰個 聖誕 party， 我哋喺日本買 啊！你送過俾佢啊？ 咩啊？佢抽到啊！佢一抽到已經同佢講對唔住啊！我又點 睇下今年有冇得聖誕聯歡會抽抽獎？ 你都好喎！ 我哋隔咗兩年冇做呢啲嘢啊！ 因為嗰個疫情關係 啊，係啊，舊時港台好開心啊，大家開下 party 啊，即係慰勞下一年大家辛苦嘅一啲員工啊！ 而家都開心嘅，另一種咧，因為都要因應翻個疫情咧，可能未必可以即係大家人多去接觸，但係都係一份温情喺度。 我突然間記得嗰年咧，係我哋三個抽到大家啲嘢，你就抽到我喺日本買嗰只杯啦，嗰只杯係專係煮面嘅，好好嘅，我就抽到 O.G. 酒咯，跟住就即刻開，跟住即刻開咗大家嚟， 係 啦。 咁好記性嘅你， 咁都唔記係記呢啲。 我唔係，我記得自己抽咗咩喎。 你都記得？誒係，哦，你不嬲都有嗰啲運㗎啦。 我抽嗰啲開心啲。好萬歲啊！如果今年再抽到嘅話， 好咁啊！希望大家就開心過個聖誕節，而家都去預備下啦，感受下呢個聖誕氣氛。 節慶活動之後，壓制病情傳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268点，系29255点，跌243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7，英镑10.382，瑞士法郎8.34，澳元5.595，加元6.16，新西兰元5.34，欧元8.741，每百日元对港元6.7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6美元，卖出1793.9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喺彩虹村噶，咁反方向去观塘有八卦龙噶，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再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彩虹村。咁反方向去观塘咧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在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乡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体坛一二三。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 11月27号直击女子重剑四强之决赛，参赛运动员包括江文蔚、连奕希、朱家望，11月28号将直击男子花剑四强之决赛，重点运动员包括张家朗、张小伦、蔡俊彦、吴乐宏。 港台体坛一二三，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主持徐家乐、黄赞，星期六日傍晚港台电视32台直播。 二台话你知， 你觉唔觉得近排 office 嘅气氛好似唔同咗啊？同事笑容都多咗，对工作嘅投入度都提高咗啊！因咩事同以前有咁大分别啊？ 乜你咁勾噶？连公司签咗精神健康职场约章都唔知 咩唔知啊？我仲知啊，精神健康职场约章主要有三个目标，在职场推广心理健康，建立一个互相尊重和正面的工作环境。第二，推广积极聆听和沟通，鼓励面对精神困扰的同事求助，令到问题可以及早识别和及时处理。第三，为有精神困扰的同事创造一个包容和友善的工作环境。 全中，正因为我们公司有参加这个计划，所以整个气氛都不同了。一个健康的工作场所可以提升员工的士气和参与度，减少员工流失，亦都可以改善员工之间的关系，真是一举多得的。 我仲知签了约章的机构会得到各种有关精神健康的资讯和专业支援，即刻上精神健康职场约章个网站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 8:10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tty 好，你哋好， 系啊， 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系啊，今日好天气啊，又暖翻啲，咁啊，港股可唔可以继续回暖啊？北水可唔可以继续买下港股啊？交俾咧，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喂，好啊，一於咁话啦吓，嗱，讲到天气同我哋嘅心情同股市，记住唔好将佢挂钩，咁样咧，我哋心情咧就会更愉快，尤其是我哋香港啊嘛，你美国都好啊，创新高嘅都开心噶嘛， 系， 不过讲到开心嘢咧，等我分享一下啲。晨光嘅除咗财经之外，生活都有啲冷知识嘅。 好啊，好啊。 咁系啦，咁啊，寻日咧就有啲朋友仔就话：，美股好似冇乜波幅咁样。系啦，咁点解咧？咁原来其实好简单嘅，因为咧就系放假嘅。 Thanksgiving 系啦，咁因为咧就系呢个感恩节嘅假期。咁啊，但系可能咧有啲朋友就话：，啊，感恩节咁其实感恩啲乜嘢嘅咧？系咪就系食只火鸡咁简单嘅咧？其实咧就真系搞笑嘅，因为咧美国嘅感恩节咧就同加拿大咧就唔同。呢个唔知大家知唔知？加拿大嘅感恩节咧就系十月嘅第二个礼拜嘅日嚟嘅，仲要系。咁但系咧美国感恩节咧就系呢个礼拜四嚟嘅，咁又系咧就系十一月嘅第四个礼拜四。咁原来咧就话其实感恩节咧，而家我哋大家都听到噶啦，由呢个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就买嘢噶嘛，就实体店度买，跟住 Cyber Monday 就即系下个礼拜一仲未清到货啲咧，就上网买噶嘛。咁原来即系不嬲美国感恩节都系同购物有关嘅，就唔系同其他啲嘢，系咪哎呀好感恩啊？呢样咁嘅心态唔系嘅，系因为咧有啲人好多年前讲紧即系1930几年嗰个年代啦吓，咁就因为。即係十一月不嬲就比較多日子係禮拜四嚟嘅，即係唔知點解啦。總之五個禮拜四喎，咁所以咧就喂，即係咧好難賣啊！啲嘢清唔到貨，不如咧整一日，即係總之就攞嚟買嘢咁啦。即係我諗有少少其實，即係內地嘅購物日都係抄呢個概念啦，又係呢個四條一，總之都係十一月咧要清下貨咁樣樣，因為 使錢啦、啊。 系啦，即系又好似又未到聖誕係嘛，咁又冇乜特別日子，咁啊就算內地又過咗十一黃金週，咁啊總之好似晾住咁過出唔到咁嗰只啦，咁所以就係、是、咁樣啦，咁啊係未假期嚟嘅，咁啊星期五咧就都係得半日市嘅啫，美股就正常時間開，咁但系咧就係、是、早餐就係、是、咁簡單啦。 啊，所以啊，究竟咧即係我哋應該覺得個股市冇乜上落而感恩啦，認還是應該有上落而感恩咧？ 定還是 Dicky 換車？十一月，架电车你中意个牌子出啦， 感恩 感恩、啊，换一换咁样、啊，个鬼面罩唔同咗、啊。Dicky 点睇啊？ 哇，即系呢度系几个问题嚟嘅。咁嗱，即系嗰句啦，正所谓咧，如果系跌嘅话咧，唔喐咧就系、是、变咗感恩啦。咁嘅时间咧冇得俾佢升咧，咁当然咧又可能啊冇咁开心啦。不过即系讲笑啫吓，不过认真讲咧就。頭先講嘅都係真實㗎嚇，咁、但係咧講到個股票市場，即係即係講香港，咪又係嗰句佛戰捉塵嗰句説話咯，係、咪？又係私人獨條上，咁我係咪好翻少少咧？都已經都真係感覺上好翻啲啲㗎啦。嗱、因為咧過去呢段時間，如果我哋睇啲大型嘅股份、新經濟股，我諗即係可以用即係四個中文字、四字成語大相徑庭嚟形容咧，都已經係即係冇乜錯漏㗎啦。你話有業績係咪比預期好嘅？嗱，記住比預期好嘅個股價可能會好啲嘅，有㗎。咁你話由快手啦，到呢個藍籌新貴京東啦，咁樣都係比預期好嘅。咁跟住，但係咧就比預期有落差嘅咧，哎呀，又亦都唔少、啊。一翻到嚟個股價係可以話係裂口式下跌、暴跌，甚至乎係超級裂口式大跌都有嘅。好似唔好廣東啊，淨係一隻阿里巴巴都已經夠嚇驚啦，係咪先？哇！再創香港上市以嚟新低、啊。咁跟住咧就。最即係呢個唔知係咪真實啦，咁咧就有啲我啲學生傳咗啲即係網上圖片，定係佢自己影我都唔知啦。咁咧就有啲所謂嘅樓盤嘅街招，咁第一句咧就話即係揸咗阿里巴巴，咁跟住就要劈價賣樓啦，都唔知係咪真嘅。咁但係咧即係 搞下笑啦，可能 又係啦，都笑一笑啦。咁正所謂又係嘅。$300買隻股票，即係如果真係啊，跟住變翻$130，就真係好慘嘅。咁呢個事實就即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幾大嘅股票都好，你心目中心裏面諗住幾穩健嘅公司都唔代表個股價係即係唔會跌嘅咯。咁啊，即係大家都要知道，業績就一件大事嚟嘅，即係業績後咧，真係就真係冇一個中間路線嘅，即係咧。 近日我哋發現到咧，唔係高開咧，就大幅低開㗎啦，就唔會話業績之後啊平平穩穩咧，即係從來都冇見過呢件事㗎啦，真 係 啊！ 唔係就係 Dicky 仲話講到咧業績嗰兩個字啊，誒嚟緊美團有業績，又點睇咧？ 哇！就係中國新鮮滾熱辣嘅嘢啦，係 啊。 咁样嗱，讲到美团，咁大家知佢嘅业务啦，咁亦都知道佢系喺即系讲市值啊，讲各样，其实都真系好大啦，我成分股啦咁啊。不过咧，讲到正正系因为成分股嗰啲因素啦，如果你纯粹讲业绩咧，我觉得都会系合乎预期嘅。但系对于佢业绩展望嘅话，即系好似系啦，即系话诶嗱，啱啱嗰次就考试，阿妈就问你考成点啊，翻屋企就话。70多分咁啦，好啦，最後派券都78，咁只即係冇事咯。但係個股價代唔代表冇事咧？呢、這個就係另外一件事啦。包括好似小米啦，包括好似呢個阿里啦，之前其實個業績咧都係合乎預期嘅，唔係差好遠嘅，同預期亦都係甚至乎係合乎嘅，正差唔多嘅同預期嗰、那個。但係咧，對於未來嘅展望嘅口風有少少改變咗咧，嗱、這個咧就影響股價啦。即係簡單啲咁，即係考完呢次之後，阿媽就問點啊？下一次考試有冇信心啊？跟住個仔就答啦，然後個女答都得嘅。可能就仲衰過上次啦，咁就大件事啦。咁就即係又係嗰句啦，冇自助餐食啦，又係可能要即係留喺屋企啦，手機又冇得玩嗰種咁嘅狀態。咁我諗嗱，我自己覺得啦，美團有可能係咁。對於個業績展望會保守啲，因為嗱，即係好簡單、好客觀嘅就係話，而家。全緊就數據税啦，但係咧呢個反壟斷啊、網絡信息安全啊呢啲罰款咧，美團自己都俾過營業收入3%㗎啦，所以佢自己一定咧喺嗰個口風上高咧，唔會話講到好亢奮、好勁嗰只咯。我係佢，我都會保守少少啦，即係都可以嘅，應該都唔係太曳嘅，應該都會繼續可以做，咁就繼續會尊重法規啦，繼續咧就係打醒12分精神，簡單啲講就係呢一句啦。咁所以可能對股價有少少影響，仲有一個。關鍵我提過，就係話恆生指數公司，因為咧，喺個恆生指數嗰個形成機制裏面咧，而家有一個叫做個股上限8%，即係任何一隻成分股咧，唔可以超越呢個水平。咁但係好多隻股份其實去到呢個水平嘅，咁譬如話好似美團咁啦，咁但係隨住佢個股價過去嗰3個月咧，都跑贏大致，嗱，唔好忘記佢個股價係由高位跌咗好多落，低位反彈翻唔少，咁佢佔個比重咧，去到而家都超過9%，咁即係話最再下個星期，即係生效之前咧，咁其實就會係即係指數基金就係點啊？就好被動咁減持佢去翻8%個水平，所以其實有兩件事喺未來都會少少利淡美團嘅股價，咁仲有圖就兩個頂出咗嚟㗎啦，已經咁啊！大家如果明白或者意會到咧，咁其實就即係意味住可能佢股價咧就即係我唔會話講到好似小米同呢一個阿里咁衰，不過咧可能咧就即係。有少少沽壓咧，就係、是、基於頭先嗰兩個情況咯。 Dicky 講到呢啲保守嘅睇法咧，我想睇埋呢個內房股啊，睇下你係保守嘅睇法啦，定係覺得都不至於保守嘅。咁之前好多風波啦，呢、這個內房股又有嗰啲負債危機等等啦，一路發酵到而家，你覺得呢個炸彈叫做拆得曬未咧？定係有冇話要見到啲乜嘢嘅信號，大家先至可以去撈一撈，或者去即係入翻去呢一個內房股呢一度咧？ 嗱，我覺得咁樣嘅，對於內地政府嚟講咧，保交樓咧，呢、這個一定會佢哋一定會做得到嘅，即係話對於一啲即係市民佢買咗樓嘅權益，咁我覺得一定會補償。咁但係你話對於個別發展商佢哋嗰個營運嘅狀況，以至到佢哋發行嘅債券，佢哋嘅股價咧，呢、這個就唔會係內地政府即係所謂要保嗰個嘅關鍵啦。好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過去呢段時間都叫大家暫時都避開所有內房同物管股，點解咧？嗱，最簡單就係話。好人好者好正常嗰啲，即係佢哋乖學生，我哋咁形容啦，當係啲即係央企背景嗰啲啦，譬如華潤置地啊、中海外呢一類啦，好健康㗎嚇。咁但係咧，佢哋都可能會點樣？即係隔離嗰個俾人鬧緊，佢企喺隔離都係即係冇乜著數嗰只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關鍵就係其他嗰啲咧，可能都會趁機會咧，就喺個市場度，起碼都集下資，改善下自己嘅財政狀況啦。咁集資一定係對股價會不利，因為通常你要集資就折讓。咁另外一啲咧，就真係簡單啲講啦，就唔講名啦。就已經吊緊鹽水嘅，直情喺個醫院嘅，有啲深切治療部嘅，咁嗰啲更加要集資啦。咁所以個 股价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咯。咁所以留意呢几样嘢啦。 嗯，咁啊，散户们咧就可以参考一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你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本人冇持有嘅。 好，唔该 Dicky， 拜拜， 拜拜，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啊，咁啊 ，Kitty 同钟哥，嗱、这个真系预埋你哋啦吓。关于呢、这个银行出嘅纪念钞啊， 吓系系 要抽啊， 系、哦、 要抽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啲 number 好靓嘅话，8888啦，18888 冇啦，点样有啫、啊？ 唉，你又唔好咁灰心，抽都未抽。你又唔可以话冇嘅，可能出嚟有几个八字都有人同你回收咧，系咪先？即系嗱，今次咧呢个冬天奥运啊，叫冬奥纪念钞咧，就面值就系20蚊啦。咁啊，当中咧分开三个类别嘅，有单钞啦、四年章啦，咁啊，做咗35年章，咁售价分别系138蚊啦、338啦，同埋1388嘅，咁啊，160万套。 嗯， 咦，160万套有几多？ 多， 我觉得嗱，你香港700-800万。咁即系可以试试谂， 忽发奇想呢啲咁样叫做咩限量版嘅钞票咧、如果你俾你抽中咗、你会唔会攞出嚟洗咧？ 洗唔会，一定唔会啦。 一系就自己保留咯， 可能就放咗。如果真系你喺坊间突然之间一日唱钱嘅时候，喺个菜档俾一张咁嘅钞票你，你信唔信系假噶？ 唔会噶，唔会噶。首先佢掹住掹好晒噶， 裱起咗 噶啦。 我中意拆出嚟俾你用啊，咁你得唔得？ 打 去到穷途末路嘅时候，可能我系喺屋企冇晒钱，有一套嘢喺度。 呢个世界百货应百客啫，每人都有唔同嘅口味。你中意派钱俾人得唔得？系唔得噶，好似唔得噶， 好似唔得噶， 系好似系街周街派錢 俾你，唔可以收咁。 系啦，好似系唔得噶，好似系唔得噶。但系你可以用1亿嚟买呢、這个广义相对论嘅呢个手稿 就得啦， 就得啦，系咪先？我哋都唔知道爱因斯坦写天文，但系嗰一张嘅相对论 啊， 系手稿啊。 几劲要， 好紧要，我都知道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身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嘅。咁啊，抽下钞票，唔知可唔可以咧带留一个 Happy Friday 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6日系一年嘅第33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日。2002年11月26日。香港行政会议建议足球博彩规范化，作为打击香港非法足球赌博活动的一项措施。2003年8月1日，由香港赛马会开设的足球博彩项目足智彩正式推出接受投注。受注的第一场赛事是德国甲组联赛拜仁慕尼克对法兰克福。时任马会主席夏佳里亦有下注，最终拜仁慕尼克全场赛事以3-1胜出。11月26日出生的朋友拥有独特的行事风格，重视自己的创意和自我发展程度，着重丰富的生活经历。由于个人主义以及对自由的热爱，不太愿意在爱情路上作出长久承诺，亦会为单身生活感到苦闷。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博彩活动上，你会选择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其他人的意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博彩活动变得多姿多彩，会提起你对运动的兴趣，还是会令你更加着紧金钱的回报？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疫情咧就带嚟新常态，越嚟越多嘅买家咧用网上嘅形式进行采购噃。港商应该点样把握机遇，争取新订单，拓展环球市场咧？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贸发局数码业务部嘅 Nanny 咧，就同大家倾下。早晨 ，Nanny。 早晨啊，思芬，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旅游嘅限制啦，好多海外嘅买家咧都未能够嚟到香港去参加贸易发展局嘅展览嘅，但系佢哋咧都好需要有入货嚟应付当前消费者嘅需求啦。所以咧呢一两年真系有好多嘅中小企咧都转用咗呢啲网上嘅采购平台同埋一啲网上展览嘅。咁啊，买家除咗可以喺呢啲数码平台咧用关键字去搜寻或者筛选佢哋啱心水嘅厂家之外咧，仲可以知道產品嘅價錢同埋佢哋嘅 MOQ， 即係一個最低嘅訂貨量，咁啊真係慳翻唔少時間㗎。 嗱，其實貿發局喺呢方面咧，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幫到港商呢？你哋推出升級版嘅貿發網採購平台咧，成效又係點㗎？ 咁其實貿發局嘅貿發網採購平台咧，係用咗人工智能同埋機器學習嘅技術，提升咗商貿配對嘅效率同埋準程度，咁亦都俾咗大家更加好嘅智能採購體驗嘅。咁過去一年貿發網採購平台嘅瀏覽人次同埋採購查詢量咧，亦都分別升咗 61% 同埋 31%。咁從我哋嘅數據睇到咧，買家最熱烈查詢嘅產品就包括咗電子產品、禮品同埋玩具、體育用品、家庭用品同埋燈飾、同埋時裝、服飾同埋配件嘅。 其實咧好多嘅港商咧喺數碼營銷方面啦，可能都係初哥嚟嘅。咁唔知 Lenny 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佢哋咧？ 當然有啦，我哋明白到中小企業有啲咩嘅資源嘅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特別成立咗數碼學堂啦，咁啊提供咗一啲嘅免費網上培訓課程嘅，教一啲好實用嘅技巧同埋一啲 tips 去幫港商咧去做好呢個電子商貿啊，譬如好似有啲教下你哋點樣影翻靚你哋嘅 product shot 啊，從而去提升呢個點擊率，亦都有教點樣可以寫好個文案，令到可以更加吸引到目標嘅買家，同埋電子商貿嘅税項係點樣去計咁樣嘅，而我哋亦都拍咗好多教学片段，咁啊帮咗啲新手去熟习呢个玩法。咁啊，譬如点样可以喺贸发网采购平台上边去起你哋嘅公司网页啦，上载产品照等等。咁亦都有讲到点样可以增加曝光率，同买家做交易嘅时候应该要注意嘅事项，所有嘢咧都讲得清清楚楚嘅。 嗱，咁中小企咧，如果想知多啲咧，又可以点做啊？ 咁啊好啦，我哋咧其实咧有一个流动宣传车咧，就会喺呢两个礼拜咧就会出动嘅。咁啊，游走中小企集中嘅地區就包括咗荔枝角、葵涌、荃灣、九龍灣同埋黃竹坑嘅，咁啊仲有咧專人去講解好多唔同嘅數碼營銷策略同埋解答中小企嘅疑難嘅。而今次咧，我哋亦都藉呢個機會咧，去送出一個限定優惠啊！咁如果貿發網採購嘅新客户即場簽約嘅話咧，又成功申請得到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嘅話，即係 EMF 啦，咁每日咧只要俾一份蛋字嘅價錢，即係大概25蚊度咧，咁就可以接通到呢个环球嘅商机，咁啊全年咧都可以将你嘅新产品去介绍俾全球200万嘅优质买家，咁同佢哋去倾下生意咁样嘅。 参加呢个计划咧，其实仲有啲咩好处咁咧？ 其实咧，港商参加咗贸发网采购嘅核心计划之后咧，就可以喺平台开设嘅公司主页，透过简易嘅 DIY 平台去自由设计网页，同埋上载公司嘅简介资料同埋产品资料嘅。而我哋亦都提供3G 嘅云端储存空间俾港商。在一年里面去不断地去任换你们的产品照片啊、产品的影片和资讯的。而平台呢也都用了一个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帮你们上载的产品呢去自动建议一些的产品标签。咁令到你上了相之后呢，咁就自动有一个标签会附加在上面，令到你们的产品很容易可以给到贸发网采购上面的目标买家去见得到的。而这个平台呢也都同贸发局的展览互通啦，就为港商带来更加多的接单机会的。我们全球有50个办事处亦都会安排一啲商贸配对嘅服务，咁啊推介一啲合适嘅买家同港商去进行一啲网上嘅洽商。而贸发局咧亦都同国际嘅权威机构咧合作去提供一啲认证服务嘅，咁啊从而提高买家嘅信心啦。 港商呢亦都可以隨時隨地管理後台，咁喺貿發網採購嘅後台裏面呢，有一啲合適嘅買家同港商去進行一啲網上嘅洽商，而貿發局呢亦都同國際嘅權威機構呢合作去提供一啲認證服務嘅，咁從而提高買家嘅信心啦。港商呢亦都可以隨時隨地管理後台，咁喺貿發網採購嘅後台裏面呢，你哋可以好容易去睇到啲買家嘅瀏覽習慣啦，可以方便你哋去做一啲供應鏈嘅管理同埋分析呢個市場推廣嘅效應嘅。 今朝早好多謝 Lenny 提供咗好多有用嘅資訊啊，唔該曬你 ，thank you。 如果大家有興趣開拓逆市商機，可以留意流動宣傳車嘅行蹤，或者致電貿發局熱線電話18306688查詢詳情，或者瀏覽 sourcing.hktdc.com。 上晝八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第二次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昨日在深圳舉行，率團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說，內地專家認為香港已經基本具備通關條件，本港進入全面落實準備有序通關的階段，實際通關日期有待公布。李家超又說，特區政府將會推出香港健康碼，採用實名制並同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對接，下星期公布詳情。歐盟委員會建議已完成接種世衛批准疫苗的人士開放邊境。目前大部分歐盟成員國只是容許接種了歐盟藥品管理局批准疫苗的人作非必要的入境。至於未接種疫苗的6至17歲人士就需要提供陰性檢測證明。歐洲各國疫情反彈，歐盟委員會表示，為確保人員安全自由流動並保護公眾健康，期望成員國以協調一致的方式定出安全旅行規定。新措施將由明年1月10日起實施。目前歐盟批准輝瑞、莫德納在歐洲生產的阿斯利康和強生疫苗，而世衛緊急使用的疫苗就包括國藥、科興和印度生產的疫苗。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礦井事故死亡人數升至52人。緊急部門說，遇難者多數是被困礦井的工人，包括早前失聯的6名救援人員，又相信井下可能不會再有生還者。事故昨日發生，地點位於克默羅沃州，當時有近300名工人在井下工作，礦井領導和3名人員被拘留和接受調查。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伊維拉說，他預計全球供應鏈問題將會是短暫性。伊维拉说，这个并非结构性，而是暂时性的问题，会延续到出年，然后在几个月之后自行消退，不会超过2022年。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摆脱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供应链出现紧张，并有可能令到经济复苏放缓，目前供应链问题已经导致通胀加剧。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0点，跌43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97， 日元 114.88， 瑞士法郎 0.935， 加元 1.267， 人民幣 6.386， 英鎊對美元 1.331，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92.59 美元，賣出 1793.23 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大埔嘅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角路咧有架车反咗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嘅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角路有车辆翻侧，咁车龙咧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对出。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2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一带咧仲系挤。 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咁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亦都有条八卦龙噶，车龙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冇耐，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啦，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亦都受到影响，排到飞鹅山道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咧嘅慢线落湾仔系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开，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比较多车，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那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那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十八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那段都是比较繁忙一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年十集嘅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住宪法嘅一个特点。 1908年，宪法从冇到有， 我国实行单一制， 内有两个特区， 约3000人组成嘅全国人大， 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嘅认识。 11月24日起， 宪法全万家。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一集咧，同大家讲下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同澳门喺97同埋99年成为咗中国嘅两个特别行政区。咁究竟喺宪法里边系点样着墨嘅咧？喺中国宪法第31条有条文详细解释，香港同埋澳门基本法嘅权力来源，亦都系根据呢一条条文。 提到我哋国家嘅行政区域制度当中嘅特别行政区，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唔会陌生。喺我哋嘅国家，而家设立咗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埋澳门特别行政区。而呢两个特区嘅设立喺法律依据上，都系源自我哋国家宪法嘅第31条。 国家喺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这个以法律规定就包括了我们的基本法。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域制度除了特别行政区之外，还包括省、民族自治区、直辖市等等。我们国家现在总共有23个省份，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我们香港市民的祖籍所在地，广东省、福建省等等。除此之外，还有5个民族自治区域。 由于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很多时都是聚集在西北部和西南部，因此民族自治区域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些地区，当中就包括有内蒙古、西藏、新疆维吾尔、宁夏回族以及广西藏族。 至于四个直辖市就有北京、上海、重庆同埋天津。而喺呢啲省级嘅行政区域之下，仲设立咗市、县或者系县级市以及乡镇，共同组成咗各级嘅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为咗经济发展同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呢啲因素，仲特别设立咗经济特区，又或者系民族自治区域呢啲比较特别嘅行政区。而中央政府授予呢啲区域做一啲经济发展，又或者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立法和制定政策权力。 讲到经济特区，就包括非常之邻近香港的深圳，又或者是香港市民经常会接触到的珠海、汕头等等的地方。 至于民族自治区域，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非常之有趣。例如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可以持有枪械，但是为了保护一些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了保护一个叫做巴沙苗族的少数民族，让他们的成年男子能够按照他们的传统持枪出街，所以就为他们特别设立了专门的法律，容许他们与国家法律一般的规定有所不同。 一国两制在宪法里面的地位，绝对不是一些外国评论所说可以随意动摇到的。所以下集就会讲到三了，即是大约有3000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通过系统的方法来到立法，在变幻原始永恒的世界里面如何时刻代表着人民的意愿。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现在去听这个名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不会觉得很神秘，因为很开心啊，很亲和啊这样啊。但是有没有想过到底圣诞老人怎样来的呢？成日都話聖誕老人，而家一定有一個既有嘅形象係點樣嘅啦？紅色嘅衫，肥嘟嘟嘅，大胡子，白色，即係個面珠紅紅卜卜咁樣，可能坐住架綠車嚟嘅。咁到底聖誕老人點解會變成而家呢個樣咧？ 哦，即係第一個係咪有個阿爸？佢想氹個女。系啦，喺圣诞节嘅时候，然之后就扮鬼扮马， 未至于去到咁样嘅，再早期啲嗱， 还债嘅其实原本系咪啊？ 同个债字可能有关系， 有人争落成条村好多钱，跟住知佢冇钱噶啦，例如叫佢劈树，劈完一大扎大扎树之后，咁咪有个袋嘅，装起佢。因为冬天啊嘛， 多谢你嘅想象力先，系同个债真系有关。 佢作唔到落去啦，我 feel 到。 我想作，我想作，我想参与圣诞老人创作大赛。一开始圣诞老人其实系一个贼嚟嘅， 哦又唔系， 佢偷咗好多圣诞礼物，跟住咧佢攞住一袋二袋，发现自己咧开始咧逃走唔到啦，即将被人追捕， 就送俾人， 索性送俾小朋友， 合到落身汗。 你嘅意思即系话将啲贼装俾人， 系啦， 跟住送俾小朋友， 又唔系， 佢送完俾啲小朋友，觉得咧心里觉得好快慰， 就每年都 之后点啊？咁哥讲咗唔系啦， 从良啦，之后从创作啊嘛， 又唔系喎。嗱，要数到好前啊，相传系1600几年前喺荷兰，喺荷兰有一位老人家叫做尼古拉斯，咁佢咧就生活喺小亚细亚呢个地区。 吸血僵尸嚟噶，圣诞老人。 即系当时嘅小亚细亚，即系而家嘅土耳其啦。 机智， 咁佢系一个主教嚟嘅， 尼古拉斯 一个主教，而且佢系好中意帮助一啲贫穷嘅人家嘅。咁佢就话当时咧，相传有一家 貧窮嘅人家，咁有個阿爸啦，真係咧佢靠借貸度日，真係好 啱喎！我講咗阿爸， 你講咗阿爸啦， 好啱喎！我講借貸啦， 咁佢咧就有三， 啱喎！講咗男人， 佢有三個女，咁但係冇辦法啦。有一次咧，因為終於冇辦法還債，咁點算咧？咁佢唯有賣咗個三個女， 哎呀， 就將佢賣去非洲做嗰啲奴隸。 卖到咁远， 系啊， 系咯， 系啊， 卖近啲啊嘛，卖瑞典都好啲啊。 嗱，咁尼古拉斯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咁啊点算咧？好想帮呢一个即系欠债嘅家庭咧。于是乎，佢有一晚静静鸡去到佢屋企附近，咁啊攞咗袋金币喺个窗口度，抌入去俾佢，希望可以解决咗佢呢一个燃眉之急啦。哦，点知你估下呢一袋金币？掟咗去边度啊？ 掟咗去嗰三个女嗰度，跟住个三个女咧就为咗袋金币互相打斗。 呢个暗黑版啫， 卖翻佢阿爸出去。而家我有钱啦， 佢有钱，有钱就唔使卖阿爸啦。 你去 飞机 报复报 仇嘛？ 有冇啊？嗱，当时啲屋咧咁啊有个火炉啊嘛，即系冻啊嘛，冬天嘅地方。 融咗啊？唔系嘛？ 又唔系嗱，火炉咧旁边通常佢哋会做啲乜嘢嘅咧？ 挂只物。 就係啦，因為佢哋會著嗰啲長筒襪咧，就會行出去噶嘛。 燒緊定我 咁翻嚟嘅時候濕曬啦，咁佢哋就會通常就會掛喺個火爐旁邊烘乾。殊不知呢袋金幣咁啱就掟咗落去其中一隻長筒襪嗰度，哦，掟咗落去，所以咧就演變到而家，點解你要掛隻襪喺床邊嚟希望份禮物可以放喺隻襪裏邊嘅呢個傳說啦？ 咁但係呢位尼古咩？ 尼古拉斯啊！ 佢個樣子就係聖誕老人咁嘅樣 咧，又唔係喎，咁佢係偏即係冇乜正好大嘅記載，但係佢偏瘦嘅。好啦，咁點解正話講咗咧？咁啊呢只物就變成聖誕禮物啦，真係，因為有一個袋金幣跌咗落去啦，咁就傳眾咁呢個尼古拉斯嘅行為咧，咁中意幫人嘅行為，傳眾至今。佢過世之後咧，咁佢咧就封咗為聖人啊，所以叫做聖尼古拉斯啦。好啦， 封咗聖。 聖尼古拉斯喺荷蘭語裏邊咧，我希望我冇讀錯啊，佢叫做 Santa Claus，Santa Claus， 即係佢個發音大約係咁樣嘅。咁之後佢呢個古仔咧，亦都傳到世界其他地方啦。咁傳到講英文嘅地方嘅時候，聽到呢個名 Santa Claus 就變咗 Santa Claus 啦。咁就點解聖誕老人呢個名咧，就係咁樣傳過嚟嘅。好啦，咁又講翻，其實喺以前咧。唔同地方嘅聖誕老人嘅形象完全唔同嘅， 系咯，呢个就系我听嗰个版本啦。有肥有瘦，有高有矮，都可以系聖誕老人嚟。 高矮肥瘦，除此之外咧， 有男有女。 哦， 除此之外咧， 咁咪即系我们也是聖誕老人。 仲有一样就系着嗰件衫，原来都唔系红色嘅。绿色、蓝色、白色、黑色都有， 所以咧，我哋好近嗰个大型嗰个商场咧，有一年佢就系用呢一个嘅做法嚟做佢嗰个圣诞装饰啊，即系成个商场有好多唔同颜色、高矮肥瘦嘅圣诞老人咯，系啊，啲紫色啊、绿色啊咁样， 因为以前就系咁样啊嘛，咁同埋咧，佢话以前喺1931年之前咧，大部分嘅圣诞老人系用绿色嘅，点解咧？ 环保，我都有见过绿色嘅圣诞老人。 保护色，因为成日喺嗰啲雪中丛林嗰度走嚟走去。 佢哋咧要靠啲鹿周围走嘅，啲鹿就中意绿色，啲鹿就唔中意佢大红大紫。 你哋可以再打开你哋嘅想象空间。 哦，因为佢哋圣诞老人攞住太多礼物，惊俾人打劫，所以有保护色，融入丛林之中。 系啦， 同魔法有关。 同魔法有关。 原来喺17世纪早期咧，我哋即系人类系相信咧，绿色嘅植物。是有抵御寒冷的魔力的、 哦、 所以呢如果认为圣诞老人呢 他都可以这么厉害的话他应该都拥有这种魔法所以呢大部分呢就将绿色呢就加在圣诞老人的身上、所以当时他穿的衣服是绿色的、好为什么现在会变成红色呢、 为 什么会变成红色先 开始不再相信那个魔法而全球暖化的关系呢 我估到 我知道 所以天氣不再冷 了 崔同學 你知添 我知添 崔同學 崔同學先啦 因为呢有次就是他太保护色了遇到交通意外所以他要 红绿灯 他要穿红色比较耀眼等人来没车到他 好小白小白 小白 我其实跟你这个差不多我就是估他已经是遇到交通意外他所以他就染红了、染红了于是乎就他又没死到他继续很努力他这个派礼物的工作 欧同学有没有补充啊冇補充啊！ 我唔覺得咁創意，唔係死就撞傷咗。 大家未必諗得太多，可能好簡單嘅啫。 原來1931年之前咧，正話講咗咧，所有形象都唔同噶嘛，高矮肥瘦咩顏色都有啊。咁啊，點解1931年之後突然間統一咗變咗？ 補充，有冇得補充啊？ 啊，小白同學， 係啦，因為本身咧以前嗰啲叫做紡織嘅技術唔好啊，咁綠色嗰件衫用得耐之後甩色， 就變咗 底就係紅色嚟嘅。 咦，你冇乜常識嘅喎，應該唔會 咁。紅色就即係順順睇都係紅色甩咗變咗綠色嘅啫， 估啊嘛。 原來唔係，好簡單嘅啫。如果大家有飲過嗰隻品牌嘅可樂咧，咁佢嘅顏色有乜嘢？ 紅 色同白色咯。原來喺1931年嘅時候咧。呢、这個品牌嘅汽水啊，因為喺冬天嘅時候好少人飲啊嘛，冬天冇人飲汽水係凍啊嘛，咁佢話點算咧？ 佢哋冇諗到咧有呢個檸檬煲可樂嘅，以前 嗰時未有呢個傷風感冒嘅方法啦。於是乎咧喺當時就聘請咗一個天才嘅商業畫家，叫做Hudden Sandblom 啊 ，Hudden Sandblom。咁佢咧就 話咁似法國賭神 嘅，但我可能我唔識讀啊。Hudden Sample， 咁佢咧就为呢个品牌嘅汽水咧创作咗一个圣诞老人嘅形象。 哦， 于是乎咁点样咧？咁呢个汽水嘅出名嘅颜色就系红色同白色两只色啊嘛，即系当时未有黑色噶嘛。于是乎咧就用红色同埋白色啦。 嗯， 所以你见到圣诞老人身上边任何嘢都系红色同白色嘅啫嘛。咁跟住再加上要开心啦、快乐啦、温暖啦。友好啦，所以佢變成一個肥嘟嘟嘅老人家，覺得好舒服啦。咁仲要打造咗一個咧，係一個喺冬天裏邊仲要攞住呢支汽水嚟飲嘅聖誕老人嘅形象。 哦， 點知推出之後，呢一個形象令到呢個品牌嘅汽水銷量直線上升。 嗯， 咁所以咧，大家就覺得聖誕老人咪就係咁嘅咯。係，好啦，咁但係你要知道點解全世界都會覺得係咁樣先嗱。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從來都冇一啲叫做聖誕老人嘅形象係點樣噶嘛？譬如荷蘭佢有啦，有啲地方有，但有啲地方係冇噶嘛。佢哋接觸第一手聖誕老人嘅形象，就係由呢個汽水嘅廣告嚟噶嘛。所以佢哋咪覺得聖誕老人係咁噶咯。所以就要造成全世界覺得聖誕老人就係咁樣，原來同呢個汽水嘅代言係有關係嘅。 哦，所以啲顏色 color 通都係用曬佢哋。 就係咯。 埃及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化，同佢哋倾偈，原来都要讲时辰噶。喂，咁应该点好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埃及人有独特的生活习惯，他们通常晚餐就会日落之后和家人一起共享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硬找了朋友回来不要紧，还要谈论公事的话，那就非常失礼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多的忌讳，例如13这个数字在他们习俗来说是代表不祥。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更加就是不喜欢一路吃饭一路咬住一路又跟你聊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是浪费粮食，更加就在宗教角度来说对他们的真主是不敬。着衫的配搭都要留意的，跟他们做朋友做生意尽量都不要将那么多黑色及蓝色的色彩放在身上，因为他们文化来说是代表不祥的，所以这一样也都要留意的。而且他们更加忌讳呢，就是赞女人苗条，因为太瘦原来很容易会被人闹的。他们可能呢跟我们中国唐代时候的审美眼光差不多，喜欢圆润一些，那大家快乐指数就会多一些。 喂，讲一下十大金句啊，嚟到接近年尾啦，咁我哋即系嚟紧体育都可能做个大事回顾啦，咁呢个都系紧局嚟嘅。如果旧时做埋电影节目，又会讲下即系今年啦，即系年尾啦，嗱边套戏最好票房啊， 啊 边套口碑最好啊， 风云人物啊咁啦。 香港十大金句 有咩金句啊？今年 好多、啊，其实你走先啦、啊，系咁 先 啦、 啊，下次再玩啦、啊， 你都、 啊這個 你朗朗上口啦、 啊， 而你最喜欢嘅七师傅嗰一句系咪啊？ 师傅爱你， 同埋师傅呢本经书好难念，叫咩啊？难念的经咁样，屋企每一个都有一本，咁呢啲都系即系电视节目入边流传住噶啦。咁你话喂，唔系电视节目流传住，仲有啲乜嘢啊？咁今年咪最火红就系呢个奥运嘅， 系啊， 李靖教练嗰几句金句都好劲啊、 哦，其中间。其中间啊， 系啊，其中间啊，仲有最应该多谢嘅人， 多谢自己， 系我自己咁、哦、样。嗱，呢啲都系常用嘅一啲金句出嚟，其实都几好啊。咁啊，亦都有啊，呢句就前一句又未必讲得，第二句可以讲啦，就系、是、Let's go 啊，就系呢个钟培生同埋林作打擂台嘅时候咧，就有出现呢一句金句啦，就系唔好讲咁多啦，打啦咁样，系啦，唔好讲咁多，就用咗英文去演绎嘅。咁啊，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网红阿雪姨咪开嗰个 channel 嗰个盒仔嘅， 系啊系啊，嗰个 calendar 嘛，好似系嘛， 你有冇谂住买呢啲咁嘅开盒仔噶？ 迟咗啦，唔系，仲讲多次，12月1日开第一格噶嘛，通常系。 系啊，咁开个盒仔嘅时候个过程之中，佢就不断好多朋友仔都有讲啦，哇个过程好睇啊，咁啊真系，今次真系唔系讲玩笑咁样系嘛，即系呢啲都会成为一啲金句，同埋 呢句嘢就系嗰个金句啦， 系同埋一句有重量啊。有質量咁樣，類似係咁樣啦。咁點不知佢開嗰啲盒仔咧， 好多都係文具嘛， 書籤啊嗰啲咯，係啊， 啲報紙啊， 係啊，咁啊，所以呢啲都會慢慢成為潮流啦。啊，咁啊，2021年啊，仲有一個月到就過去啦。咁啊，迎接2022年咧，希望除咗笑料啊、金句之外咧，仲有一個美好嘅將來。 美都方向近住丁角路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有一带咧都系挤塞。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咧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咧就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啱啱发生噶。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慢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彩虹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彩虹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四人组 Coldplay 嘅新唱片 Music of the Spheres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连带呢一首新歌都有强横嘅播放率啊。Coldplay and Selena Gomez Let Somebody Go。上升到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位置。好正的一首新歌 Coldplay and Selena Gomez, Let Somebody Go。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9:08，今晚美股休市，因为感恩节。睇睇恒指方面，恒指短线咧预料继续跑输啦。环球股市啊，瑞信咧就俾恒指未来三个月嘅目标价咧去翻25,000点嘅，因为咧未有足够嘅催化剂，或者要等待咧下年啊两会之后咧先见到啊监管嘅政策明朗化。今日市况点睇啊？睇下嗰只权重股3690美团点评份业绩点睇，就知个市升定跌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今个星期又有啲乜嘢嘅法律热话同我哋讲下先？ 今个星期啊，法律啊嘅热话咧就一定系依个法官收信话。 哎呀，平时应该都收唔少，不过呢一类咧就。 吓，听落就唔系啲喜讯啊！咁啊就话咧有啊几位法官咧就分别咧就收到一啲信件， 嗯 啊，咁似乎用意都系不良噶啦， 系， 咦，仲话里边系夹住啲肉啊，唔知真定假嘅咧？ 乜嘢肉先？ 系咯，吓牛肉干我就收过唔少，揸车嘅冇办法避免啦，吓，咁啊未必个个喜欢收嘅，吓，不过点都好啦，如果系用意不良咧，甚至无系打算干预司法咧。是绝对不能容忍啦、 啊。 我相信除了政府啊，除了律政署之外咧，嗰啲大中小的律师会咧，都应该出嚟谴责啦。 嗯， 啊，亦都唔知嗰个人做呢啲嘢啊，真有咩作用、 嗯、 啊？因为法官相信都是唔会惊呢啲咁嘅嘢噶，公正不阿噶嘛。 嗯， 不过司法部发言人咧就话都系会小心处理啦，有新嘅措施咧，要求邮务咧即系负责邮政嘅当局咧帮下手啦吓，检、 嗯、 视一下啲邮件，咁啊小心啲啦吓。不过咧你话信件真系俾法官收咧，我嘅有限知识咧就系、是、平常一啲公民啊，好多时啲律师行啊，甚至无大律师咧有啊需要啊，有信件寄去法院咧。啊、都是不会即根据传统又好即做法就好啦、 嗯、 不会直接呢是给法官大人的。 是。 一般呢都是给法官大人的书记的。 嗯、 啊、英文就写着是 clerk to 是某某justice 啊 ,honorable judge 啊这样就不是直接给法官的。 是、 嗯。如果套用呢那些电视剧电影的桥段呢即是假如有包公的话呢那封信就不会给包拯大人。 嗯。 可能就俾人系咪叫公孙先生咧？ 嗯， 即系姑无论点咧，总之诶，王翦、马汉、张龙、赵虎睇晒咧，都唔会系直接俾阿包大人嘅。 嗯， 咁、啊、所以如果咧喺公民方面有人系直接啊叫 send 俾阿法官咧，我谂相关人士都会特别关注噶，睇清楚，咦，点解有封信俾阿老爷俾阿奶奶嘅咧？咁、 嗯、 咁、啊嗯、以后当然更加小心啦。 系。 咁希望就啲人唔好再做埋啲咁嘅嘢啦。 系咯。 咁、啊、除咗咧有呢个法庭啊、法院啊收信事件之外咧，咦，另外一个事件咧都同法律有多少关系嘅咧，扯得上就系、是、啊野猪啲猪问题喎、啊。 嗯，唔通啲野猪犯法？ 啊，啲野猪系咪犯法就唔知，不过处理野猪嘅手法咧。就惹嚟一啲吓、啊，有啲意见啦吓。 嗯， 咁啊讲嘅咧就话，其实野猪咧就好似好多年前咧有啲牛只咁嘅样咧， 嗯， 惹起个议题噶。 系啊， 不过啲牛咧就留喺啲离岛啦吓，即系虽然数量唔系少，不过咧就好少进入我哋民间啦吓。咁、 嗯、 但系野猪咧早几年咪有啲报纸都拍摄得到咧，系好似识去搭地铁噶。 嗯， 啊咁应该就冇买票啊吓，不过嗰只好似细细啲，年纪细。咁啊，可以唔使买票啊， 唔够高啊，因为佢 唔系喎，好似猫狗计啲年龄咧，就同人类唔同噶喎，而且冇大人陪同，好似都要吓唔得噶。 如果要讲富丽啊，我谂佢有好多条都中晒啦，起码又冇紧握扶手啦，然后有好多嘢可能都真系，哎呀唔得噶。 佢唔知道有冇冲闸添啊？咁但系近日咧见到啊，有个警察咧。啊！真不幸啦，就俾只猪只咧，啲野猪咧就袭击啊，仲、 嗯、 搞到只脚咧受咗伤添。 系 咁、啊、就好快脆咧吓，呢、啊這个渔护处有反应啦喎吓。咁、啊、我哋睇到啲画面咧，同埋啲描述咧，就话原来佢哋派出咗啲追击手啊。 嗯 啊，咁啊用啲唔知咩枪咧，麻醉枪咧 係嘛？制服咗啲野豬之後咧，話用毒藥咧，就係唔係謀殺咧？叫做咩？叫做將佢溝零，即係話有限制地咧，係減少數量啊。咁咧就係將佢嘅生命咧就奪去嚇。咁因此咧就惹起咗哇好熱烈嘅迴響喎。咁不但止咧係有啲民間嘅保護動物組織啦嚇，連 SPCA 啊，即係愛護動物協會都出聲喎嚇。咁仲有啲藝人亦都出聲咧，就表示喂漁護署有冇第二啲方法處理啊咁。咁就以鏡頭即係啲畫面所見，訪問啲香港市民咧，即使佢哋唔贊同咧，即係俾啲野豬周街跑咧，都認為係咪要咁樣殺害佢咧咁樣。咁呢樣嘢咧就見到漁護署長出嚟都有解多少話噶。咁原本咧，我諗法因為唔係好熟噶嘛，即係對法例嚇。咁啊，諗下應該啊，漁護處啲人員咧啊，去殺啲野豬啊，會唔會有條漁護處條例啊？係容許或者係授權咧，佢哋去殺咧咁。啊，揾雲咧又唔覺有喎咁樣。揾嚟揾去咧，一條咧就係、第170章嘅香港法例啊。咁就話咧係要保護啲生物嘅。啊、叫野生动物的保护条例、啊、要是野生动物呢就不准随便是猎杀就是调转来看了渔护处长又解释了咦这个野猪又不是跌入去这个范畴、不是野生动物、啊、它野生动物呢就是除非拿到牌、否则呢就不准猎杀的咁所以诶，会睇到新闻见到话之前咧有啲系咩野猪狩猎队咧吓，咁、因为嗰阵时野猪系属于系野生动物啊嘛，啊唔准去猎杀，所以要攞咗牌先做得噶嘛。 系， 咁但系如果佢本身唔系野生动物，咦，似乎冇网管噶、哦，啊情况即系点咧？即系情况即系话有啲人咪屋企已见到老鼠，咁啊捕杀嘅。啊！嗰樣嘢係唔使攞牌嘅、亦都冇犯法嘅、除非當然啦，即係處理嗰、那個無論佢係老鼠啊，甚至乎好似早年見到啲有啲案件啊，啲白鴿啊咁樣，個手段咧，如果係兇殘嘅話咧，啊，咁啊違翻另外一條啦，就即係所謂約束嗰個條例啦、之前我哋提及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開槍去殺一隻野豬啊？咁系咪违例咧？咁，如果用真系用真枪嘅话咧，系可以违例嘅。 系 好啦，不过问题就系佢又唔系呢个受保护动物。咁、会唔会有另外一条法例可以系关事咧？咁香港嚟讲，另外仲有一条法例咧，就叫做系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啊，第586章。咁咧嗰个覆盖嘅动植物嘅种类咧。仲多过头先嗰啲受保护动物啊，即系受保护野生动物吓。咁、变咗咧就更加多限制嘅。即使你管有佢都唔得嘅咁。但系长话短说咧，而家主题就唔系话啊呢啲动物受保护，而系咦咁究竟渔护署系基于咩嘅权力系去猎杀佢哋咧？咁或者捕杀佢哋咧？咁睇落就似乎系冇法例唔准。咁於是變成咗好似有權力咁樣喎、如果漁護署話唔係咁咧，就唔該通知下在下，以正視聽啊。咁我再問翻，咦？咁以往點咧？有啲人係打老虎嘅喎、有冇咩例㗎？有冇牌照㗎？咁又問翻啲老前輩啦嚇。咁咁啱有個除咗做大律師之外咧，嚇、不務正業又。去擁有一下啲真槍啊！最近有個槍會好似又俾人話緊佢哋，唔知係啲嗰啲整潔問題啦咁樣嚇。咁佢以前真係荷槍實彈咧，唔知佢啊，佢爹哋啊都有嘅，真係打死咗啲老虎喺香港新界捉到咧、真係吊住只老虎咁，同埋啲洋人咧嚇，嗰、啲警察啊咁啊影影幅相嘅。咁就話啊前輩，咁啊究竟以前你爹哋嗰啲？是不是攞牌呀定点呀咁。他们就、以前嗰啲例呢就係、唔單止即係限制唔会限制呀、而且仲会邀请佢哋去呢对付呢啲係有害嘅动物。咁、够底嗰啲例就係咁嘅。咁、所以呢佢哋係既有真枪实弹亦都呢係可以去杀。 法例就会变的、啊、大家会留意到就之前有这个野猪狩猎队的、 嗯 啊、后来又说不再发牌、啊、那最近野猪问题出现又说、啊、会不会应该呢恢复发牌、 嗯、 那这里讲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说如果是刚才不是讲到一条野生动物条例的、 嗯 咁如果野豬係野生動物咧，就唔搞得佢噶嘛。 係啊。 咁如果要獵咧，就要誒俾牌佢。 嗯。 咁嗰啲狩獵隊咧，就係咁嘅情況之下攞到個牌嘅。 嗯。 咁但係假如而家今時今日話哦，野豬唔係呢啲受保護野生動物咧，咦個情況唔係好似同老鼠啊乜嘢一樣，田鼠咁啊？咁啊變咗啊？咁係咪淨係漁護處嘅人員可以獵殺咧？嚇、啊？咁如果渔护处嘅手法系哦麻醉枪加毒药冇问题，咁其他普通市民系点啊？系咪都可以咁做咧？咁我谂就当局可能咧就澄清下啦，唔好意思啦，提出呢个问题吓。咁同埋当然啦，即系最核心就话，其实如果系野猪周围跑，或者系佢繁殖咧系个数量多咧，啊，除咗猎杀之外，系咪有第二啲方法处理咧？咁咁就唔使啲市民咁担心啦。 係啦，我觉得希望有关当局都可以深思熟虑，諗清楚到底点样嘅策略同埋方案呢，先至係既唔会话大家公众觉得哎呀好不安啊，即係有咁多个生病係咁样断送，定还是其实哦係应该要咁样处理嘅。咁如果有一个健全嘅方案同埋思考嘅话呢，咁大家就唔会咁多疑问囉。 绝对係唔使啲家长猛解释俾小朋友听点解啊啲野猪呢就俾人哋打死啊，咁嘅样系，点解咁样做啊，咁嘅样、 嗯， 啊，总有方法咧系处理嘅。有个法官话咩？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系啊，好啦，咁朝早同我大壮咪讲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倾过咯。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原来谈恋爱应懂得退开，原来算分开。 人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热恋会散改，更懂爱。 又是时候讲下啲投资嘅术语。今次不是讲术语，讲三个英文字，就是 ESG。 什么是 ESG 啊？就是聚焦气候、公共卫生、赋权三大主题，而令到人类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投资方案。 ESG 入面都包含很多不同的元素的，头先讲的三大方向仲衍生好多唔同嘅投资价值，所以 ESG 嘅基金亦都应运而生。乜嘢系 ESG 嘅基金啊？短短地一分钟唔系好够讲，下次听多样嘢旁下身，我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啦。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电话旁边继续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啦， 早晨畅畅， 早晨早晨咯，喂，早晨各位， 系啊，咁啊，今日咧先嚟睇一个系咪新嘅节目啊？ 冇错啊，心水清啊，好嗱，今晚7:10啊，有呢个全新嘅节目《粤乐新传》啊，新传即系薪火相传嗰个新传啊，咁啊，同粤乐首先讲系啲咩嚟啦？粤乐即系嗰啲广东音乐，源自咧粤剧嗰啲过场曲牌啊，即系充满住岭南嗰啲文化特色。嗰啲音樂風格咧，有時就好古典哀怨嘅，但有時咧又好清脆、好開心嘅。咁啊，一連五集呢個粵樂新傳咧，就想將呢一個粵樂呢一種曲風啊，咁啊介紹翻俾啲年青嘅觀眾啦。咁啊，等大家聽多樣曲風啊，旁下身咁話嘅。 咁啊，可以聽聽啦。我媽咪都好中意聽呢一類 喎。係啊， 梗係 set 定嘅鬧鐘提佢先啊，睇翻呢個港台電視31啊。 冇錯啦，咁啊。去到繼續咧，夜晚8:00有呢個港灣起跑線啊，咁啊繼續請嚟一啲素人嘅朋友，香港嘅素人朋友，咁啊分享下佢大灣區點樣發展，從中啊等我哋理解一下咧喺當地嘅生活係點樣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係、是、叫做啊 Eugene 啊，咁啊 Eugene 咧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咁喺英國大學畢咗業之後咧就翻咗去東莞嗰度創業，已經做咗2年噶啦。 你呢個係創業，我終於聽到一集係創業啦。 系啦， 咁啊，接管家族生意，接管家族生意真系好难搞啊，大佬啊！ 创业呢个仲好睇、啊， 创业好啲，系，但佢都系英国嗰度留完学海归派咁样翻去， 系啊，系，但佢香港人嚟嘅，咁啊，咁，但系创业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唔系咁顺利噶嘛，即系虽然。處理家族生意都唔一定順利嘅，咁今晚聽阿姚尊講咧，佢喺呢2年幾以嚟創業期間咧，又俾人呃過錢，又食過好多苦頭。 喂，我有興趣話佢咩啊？喺內地嘅女朋友喺貴陽喎，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遇人不熟啊，分咗手啦，係咪 啊？係啊，咁啊，個節目佢會嚟同大家分享下佢當中嗰啲點滴啦，就記錄下佢點樣克服嗰啲困難。嗱，佢而家成功㗎，即係雖然佢食咗好多苦頭，佢會同大家講解下咧，佢而家。已经筹备紧开第二间分店。 哇，好啊！ 系啦，咁啊，分享下佢当中嗰啲点滴，同 有冇分享埋感情生活啊？吓，内地啲女仔点睇咁样系咪啊？ 真系想，我都想知道。 系啊， 今晚大家记得8:00准时。 唔好乱咁食嘢啊！喺大陆有阵时啲饮食文化即系水土不服啊！吓，OK， 好9:30啦，哎呀， 9:30继续出奇好玩啊！啲老友记同大家玩下游戏啊，即系奇英嗰个奇啊嘛。咁啊，主持人啊，泰神同埋谭琪琪咧，咁啊设计咗好多出奇又刺激又好玩嘅游戏啊，咁就同好多老友记去玩嘅，咁啊又有考下大家嗰啲反应啊，考下嗰啲合拍精神啊，有一个环节好得意嘅，即系请嚟一位长者72岁跳芭蕾舞嘅 Auntie 啊，佢示范咗之后，亦都会叫参赛嗰啲老友记咧一齐去跟住佢跳啊， 系啊。 其实几好嘅，佢哋嗰个反应原来 系啊，老友记啊跳到啊，谭琪琪啊跳唔到啊，反而后生摇摇啊，真系要睇睇啊吓。 冇错啦，咁啊，去到跟住咧，夜晚十点钟呢、這个零距离科学詹姆的生命说明书下集，咁啊，如果有睇过上集嘅朋友都知道啦，詹姆教授咧就系一个科学嘅 KOL 嚟嘅，佢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深入浅出同大家讲解一啲科学嘅理论，等我呢啲好似我呢啲咁嘅文科生咧都听得明白下嘅，咁啊， 真系难听啊！有阵时嗰啲唔系话佢哋讲得难听，唔明啊，讲完一大扎嘢之后唔明，所以有阵时咧叫深入浅出啊，好紧要。 冇错，咁啊。佢講嗰啲理論都仍然係好深㗎，佢係帶大家去拆解一下咧物理學一大迷思，即係萬物的起源啊，呢個生命出現背後嗰啲物理學原理，包括啲咩咧，混沌理論啊、蝴蝶效應等等，聽啊睇戲都有講過，但係究竟佢講乜鬼嘢㗎咧？咁啊，今晚阿詹姆教授咧就用好多嗰啲特別嘅片段啊、特效啊，讓我哋好容易去理解當中嗰啲理論。 哦，喂，呢、這個蝴蝶效應啊，真係好有興趣喎、啊。 仲有梅菲定律啊，梅菲定律即係咩咧？一係唔發生，一發生一定發生。哇，真係 啦，幾圓啊！ 哲學冇計傾啊，真係點、啊、能夠可以參透得到？睇節目你就可以學多樣嘢，旁下身啦、 啊， 係咪？ 冇錯啦，咁啊，今晚十點零距離科學，記得大家留意下咯，喂。 好啊，唔該阿祥， 唔該阿祥， 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建议已完成接种世卫批准疫苗的人士开放边境。目前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只是容许接种了欧盟药品管理局批准疫苗的人作非必要的入境。至于未接种疫苗的6至17岁人士，就需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欧洲各国疫情反弹，欧盟委员会表示，为确保人员安全自由流动并保护公众健康，期望成员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定出安全旅行规定。新措施将由明年1月10日起实施。目前欧盟批准辉瑞、莫德纳是欧洲生产的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而世卫紧急使用的疫苗就包括国药、科兴和印度生产的疫苗。英国将非洲南部部分地区、部分国家列入红色名单，代表来自这些国家的航班将暂时被禁止入境。有关国家包括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新措施是应对涉及一款新发现变种新冠病毒的警告。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说，科学家正密切关注编号为 B.1.1.529 的新发现变种病毒株，需要進行更多研究。英國有專家形容 B.1.1.529 是最惡劣的變種病毒，有逃避免疫系統的風險，引發憂慮。緬甸和印度邊境地區發生地震，印度國家地震中心錄得是 6.1 級的淺層地震，震央位於孟加拉吉大港以西184公里，有網民說感受到強烈震動，遠至印度東部加爾各答的網民都說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說，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7時46分發生，強度是 6.5 級。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礦井事故死亡人數升至52人，緊急部門說遇難者多數是被困礦井的人，亦都包括被困礦井的工人，亦都包括早前失聯的6名救援人員，又相信井下可能不會再有生還者。事故昨天發生，地點位於克默羅沃州，當時有近300名工人在井下工作。檢察部門表示，礦井可能發生甲烷爆炸，礦井領導和3名人員被扣留接受調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55点，跌385点，成交金额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9点，跌16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8跌7蚊，农夫山泉46.2跌3毫，阿里巴巴133.5跌0.9，生澳能源150蚊系冇起跌。友邦保險85.2是跌2.2，賽晶科技是5.1升9仙，盈富基金24.54跌3.8，美團265.6跌8.6。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97，日元11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8，人民幣6.389，英鎊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3点，跌565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69美元，卖出1,7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洪天路对出。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都仲系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洪天路。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慢车。大埔嘅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角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沿线路入翻去大美督，近住丁角路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呈祥道咧，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嗰段比较车多，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排到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葵涌嘅葵泰路去返货柜码头南路方向啦，係挤塞，车龙排返出去葵青路近住荃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 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望翻转头先，回忆每一个人都有，啱啱发生嘅事就会成为而家嘅回忆，所以我哋不断会有回忆嘅。好多人都话人喜欢记住一啲唔开心嘅嘢多过开心嘅嘢，到底又系咪真嘅呢？我哋先做一个简单嘅测试，尝试一下合埋眼睛。如果你而家揸紧车，当然唔好做啦，净系听得啦。谂翻三件你以前发生过嘅事，系边三件呢？三、二、一，擘大眼。开心的多还是不开心的多呢？这个测试看看到底你是一个乐观还是悲观的人。如果你属于乐观一派，自然会揀选一些开心的事。如果你是悲观的，就会揀一些不开心的。记忆很有趣，是会选择性地记得一些东西。打个比喻，当一班旧朋友聚会开始细数当年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一件以前一起经历过的事，有人就会说，是啊，我记得。另外一些人就说，是咩？我不记得。就算记得，里面发生的细节未必个个记得的都一样。那到底这件事有没有发生过呢？实质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记得的人，当然是有发生过，唔记得嘅人就系冇发生咯。点解有啲人记得，有啲人唔记得先？因为我哋嘅脑袋好聪明，会选择性地记得一啲嘢，只系记得一啲自己想记得嘅嘢咯。所以好多时我哋喺呢啲朋友聚会里边，将以前发生过嘅事，用大家嘅认知，将成件事用集体回忆嘅方法互补不足，重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多一次。如果我们的脑袋要记住一件事，有部分不记得，我们会自然将不记得的部分虚构一些情节出来，将整件事好像好合逻辑地黐翻埋。所以当我们再讲翻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这件事有很多地方是真，亦可能是假。由于我们的脑袋要进行逻辑分析，所以假都当真。总之要有一个逻辑，我们自己觉得有逻辑的逻辑，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当然记不记得件事，亦有可能因为件事对于这个人来讲根本不重要，又或者他选择不去记，因为这件事带给他太多不开心的回忆，所以将些不开心的东西摆在一个保险箱里面锁住，抌埋条锁匙，不想再伤害自己。其实回忆就好像我们揸车的时候望住倒后镜一样，这些景象会不断远去。揸车的时候我们间唔中都要望倒后镜，不过不可以经常望啊，始终都要望住前面，如果唔系会有交通意外嘅。但系倒后镜唔望又唔得，间唔中我哋都要转头睇下曾经行过乜嘢路嘅。

其實都真係都算貴嘅，即係有啲貴嘅，可能真係幾千蚊一個人都有嘅。 哦，冇食到咁貴。 咁有啲就千零二千蚊一個人啦。咁、但係晏晝食咧就半價咁滯嘅。 平啲嘅。 係啦，就六七百蚊都有嘅，咁啊都有好多嘢食啦。 晏、晝你留意翻啦，有陣時有啲鋪頭或者有啲壽司鋪咧，個食材咧同埋個 menu 咧就同夜晚黑完全一樣嘅。咁梗係食晏晝抵玩啲啦。 係啊，所以就有時食晏晝咯，即係如果就到時間嘅話，同埋你夜晚。食到咁饱，其实都有少少辛苦。 不过咧，老实，我每一次食我妈卡西 都系。你话唔饱啊嘛？ 系啊，我每一次都 唔 饱。 嗱、你见我平时都食好多嘢噶啦。 系啊， 但我真系好饱。我试过有一次咧，好得意嘅，咁去到食啦。咁通常啲师傅食到最尾会问你饱唔饱嘅，如果唔饱咧，佢会醒多你一件半件。 我冇、啊。我冇你嗰間啫嘛，即我覺得你嗰間， 我去咗好多地方都 係幾好噶。 我去咗幾間都係咁噶， 係咩？ 係啊，咁但係有一次咧，我喺紅磡食啦，咁嗰間咧，其實 紅磡都有嘅， 有啊， 有啊，哦， 佢本身第一間唔係第一間喺元朗開過去嘅， 哦， 係啊，即係佢有分店。 我元朗嗰間都聞名嘅，好似都係。 咁後來佢喺紅磡都有開到一間嘅，嗰間都幾出名嘅。咁佢就問我喂，你飽唔飽啊？咁樣啦，咁其實未食到尾嘅，我臨尾嗰。教我食唔到啊！跟住个师傅，你食啦，呢嚿好好食噶。 咁你开始唔攞出嚟食？ 唔系，佢话 听唔到个师傅讲。咁你开始，你开始唔攞出嚟咧，好好食。 有次序噶嘛，即系越肥美嗰啲，越浓味嗰啲嘅摆喺后边噶嘛。跟住， 但嗱呢、 這個 就係我想講食 omakase manner 啦。佢每次都會端得好好。嗱，有一間好貴嘅 omakase 我食過，即係佢即係日本師傅啦。咁你知道日本人好恭敬噶嘛？即係。鞠躬啊，俾你啊， 同埋唔好遲到啊， 系啦，唔好遲到啦， 會嬲啊，師傅， 系會嬲啊，咁你準時，你好多嘢都好想執正啦，咁通常你做香港人咧，有啲好似我嗰啲都幾識玩嘅，即係舊舊一擺落口都，哎呀咁樣係咪好食咁樣啊，跟住舉手鞠躬又影相，跟住又同個師傅影相嗰啲咁樣 咧，請師傅飲酒， 請師傅飲酒，師傅又請翻你飲一支酒，啲基本嘅 manner 嚟啦，食我媽卡西，你食得多，你會知道係咁樣玩法嘅，不過問。问题就嚟啦！如果第一二嚿鱼已经觉得唔好食，点搞咧？或者第一二嚿鱼咧，你知道往后，因为有阵时我妈卡西你都大概知道佢嗰日个 menu 系咩噶，即系譬如啲大拖罗嗰啲，佢唔会一开始就俾个大拖罗嚟噶嘛。咁、近排就系譬如系大拖罗嘅贵南鲸吞拿鱼嘅旺季咁样先算啦，即系一定要食噶，必食噶，必呃拉嘅。但系你觉得自己未必可以等到嗰度，你头嗰几嚿有阵时会想放弃，或者俾咗你嘅男朋友食，或者俾咗你另一半食。其实咧，原来有啲日本师傅都有啲介意嘅。 哦，即系佢话你冇试晒，佢帮你拣嘅，因为始终叫做师傅发版啊嘛，即 系 佢想你即系成个嗰个品尝嘅过程系跟住佢嗰个编排。 系啊，因为有啲好传统啲啦，或者我自己觉得有少少 stubborn 嘅，其实因为有某啲鱼我系真系，譬如左口鱼我系唔食就唔食噶啦。 但系通常佢都会问你有啲咩唔食噶。 有嘅，有阵时会问嘅，但系更加多系。大家其實 book 係因為個明星噶嘛，即係因為啊好顯赫嘅呢一間，咁你咪入去你冇問咁多噶嘛。香港人有啲咧就精打細算嘅，有一部分就不問價嘅，不問食乜嘅，坐落嚟就坐落嚟。 反而可能人哋有問，但係你嗰一刻諗唔起啊， 即 係可能淨係我唔食內臟啦，點不知切咗條魚俾你，其實呢隻魚我之前食過都麻麻地 嘅，係啦係啦， 即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咯。 類似會有呢啲時有發生咯，咁所以有陣時有啲識講廣東話嗰啲。徒弟在旁边做一下个沟通都挺好，因为我们不懂日文嘛，即小白可能会 OK 一点，我不懂日文，我在旁边 又想交气，又想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因为说真的人家都是劳心劳力整餐饭给你吃，你又想好好去品尝或者吃好它，因为你刚才都说了千几蚊一位，两个人都二千几蚊，现在说叫做没得飞，那些钱先花在这里，如果不是去周边地区吃，可能搭飞机都是差不多价钱，咁都有咁嘅情况囉，所以即係有时食呢啲厨师法版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礼仪或者好多要注意嘅嘢嘅，咁大家即係食得开心就好啦，係呀。 林慧的享乐时代， 想同大家讲下咧，我最近屋企添置嘅一啲新玩具。呢啲新玩具咧就大人细路都中意玩，中意到排住队咁样玩。 啲车牌嗰啲啊？ 唔系啊， 卡类。 No no no。 係咧，之前我都有講過嘅，不過咧我就冇諗過屋企真係會有一日添置呢一件玩具，就係一個咧電子嘅鼓機。 嗯， 系啦，即系其实佢系一个乐器嚟嘅。 哦， 咁但系咧，你知唔知？ 我原来买咗古乐机翻屋企添， 买唔起啊，租都租唔起。 纸板摆咗屋企， 搞唔掂。因为咧，嗱，话说有一日咧，我就同我爹哋去行商场啦。咁、我爹哋咧就发现咗咧，而家即系好多新式嗰啲乐器咧，就系好似用一啲类似直胶嘅物料。嗱，譬如琴键键盘，我估听众应该会比较见得多啲嘅，即系钢琴嘅 keyboard 咁样啦。咁佢咧就用一个直胶嘅模式，然之后你就可以成个卷埋佢嘅，即系类似人哋嗰啲电脑，然之后啲键盘保护膜咁样咧，嗰一种咁样嘅软胶咧，就可以成个接埋嘅。咁原来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咧，即系为咗便于收藏，同埋因为想大家可能都吸引下大家买啦，都原来有好多呢啲折叠式嘅乐器。咁、而我谂啦，嗱，因为我之前一路都好想买鼓嘅。但系屋企因为摆唔到一套鼓咁， 我都买鼓喎、啊，我都买鼓喎、 啊。你嗰啲鼓劲好多， 唔系啊？算啦，谂住搞下 get 啫， 继续， 唔搞啦，我放弃，Happy Friday， 轻松少少 啦，越描越黑嘅就系。 讲翻你嗰啲打鼓嗰啲， 又要问你有冇持有啦，跟住到我问翻你啊。 好啦，你讲。 我嗰个咧，我而家买咗一套咧，系可以接埋，即系佢基本上佢嘅体积咧系细过一部平板电脑嘅。 佢讲嗰啲接埋嗰啲鼓。我哋更加唔好讲啦，贪利是咩？接埋接埋咁样。 我嗰个系可以卷埋一幅咁样咯。 冷静啲，恒指都跌紧三百几点依家，唔争在。 冇事，跌即系佢唔系接啊嘛，系咪先？ 有阵时咧讲下讲下咧就过咗噶啦，讲下讲下又升翻噶啦。 我惊讲下讲下讲咗火火位啫。 冇事。 唔系啊，我哋嗰啲咧系即系有啲声势嘅，可能咧打下鼓咧咚咚声咧黄翻都唔定 啊。旧时都系咁啊，即系中国嗰啲出兵啊，即系嗰啲朝代嗰啲咧出兵先系鸣鼓先噶嘛。 振奋士气啊嘛， 系振奋士气，打低个鼓先， 咁样。 你芭比呢个鼓可以嚟叫阿女起身，系咪？ 系， 咚咚咚。 我咧话说咧，琴日咧未翻到，未开屋企门嘅时候咧，我已经心谂会唔会去错地方嘅 disco 咁嘅款咯。OK， 好大声，砰砰砰砰砰咁样。跟住我就发觉，我一开门嘅时候咧，就成家人就围住咗喺嗰个嘅鼓机嘅侧边嗰度咧，就一人就打一下。然之后大家因为唔识打嘅关系咧，就好明显系好嘈啦。咁我就心谂啦，弊啦，即系我喺门口未开门都听到，唔知会俾人投诉咁大声。最惊就呢啲， 放心啦，系啊，好少人会长期喺你屋企门口出。通常他哋会入翻屋噶嘛，都系一阵 嘅啫。系咁我就哎呀弊啦。 有冇 带 headphone 啊？呢个 有得带 headphone 嘅，因为佢都系一个 digital 嘅乐器嚟嘅，即系都系啲数码化嘅嘢。咁但系我又真系想讲咧，而家呢样嘢又几好啊，因为 佢可以同你夹 band 啊，佢女 系啊， 你可以竖琴。佢又可以打鼓， 系咯，几好。 女团啊， 12个人咯，只系 全民造星啊，我可以做评判啊，同许廷铿讲， 沙田十二乐坊， 阿 Barbie 人哋40岁都参加， 你叫阿十二啊，你个女叫二咪得咯，咪十二咯， 你真系大上头啊，读好啲书先啦，你搞咁多嘢，真系啊， 依家读书嗰啲都唱歌噶，我见阿陈明希系嘛， 陈明希 系嘛。系都系读书噶，系都系紧书噶，系咪先？ 系即系可以兼顾嘅，不过即系小女不才啊，未必咁叻啊，等佢叻啲先啦吓。 你真系好谦虚啊你。 唉，冇咁讲，系应该嘅。 喂，占地大唔大咧？个古机 好细啫，嗱，佢开咗出嚟咧， 用几多地方咪算咯？ 占地几多？ 几多公顷咁 啊？唔系去咗嗰个头先个投资嗰个用翻啲术语 啊？几好几分年啊咁样？占地大概系一。个两尺半三尺咁上下咧，如果你开咗出嚟嘅时候，咁咧、你又可以自己配置一个架晾起佢，令到佢更加似一个鼓啦。 个架佢本身唔包埋噶， 你可以包可以唔包嘅。咁、如果你唔想咁麻烦下，系要开个架出嚟嘅，你晾喺台面都得嘅。 喂，你 买不过你张台要够实净咯。 两个公子，咁你咪可以教佢打鼓，即系可以做呢个咩？ 我都唔识打鼓，点教佢打鼓 ？X Japan 啊嘛， 我想话咧，你唔好咁样谂啊。 X 鬼 X 马咩？一阵佢真系好似 Yoshi 咁。除衫打鼓点算啊？ 唔会 ，Yoshi 唔紧要，唔好似啊，算啦，唔好讲啦， 又唔系啦，唔好讲啦， 我最中意嗰个 Ede 咁样系嘛？冇， 系要搵嘢黑历史出嚟讲。 我哋都冇人识打鼓噶，但系咧，即系我又觉得一来佢价钱唔贵啦。300元有找， 系啦，真系几抵玩。 系啦，二来咧，因为佢个占用嘅空间实在太少， 同埋可以接。 系啦，可以接埋，可以卷埋收起佢啦。咁你又唔会话压定，因为传统嗰啲你即系间屋冇翻咁上一大，你都唔使谂啦，买套股系咪先？ 真系好难搞。 咁第三咧就系佢个声音像真度咧，我又觉得几好、啊。 嗯， 系啊，同埋佢系你又可以自己接驳喇叭，又可以自己 plug headphone 啦。咁、 哦、 有好多内置嘅其他功能。嗯、你知而家啲电子化、数码化嘅嘢好多嘢玩噶嘛？ 咁可以上你屋企做 band 房、啊，夹 band 系我哋迟啲二台夹只歌嘅时候， 几好玩哦、 啊！叫阿 Auton 啊嗰啲啊， 我可以带翻嚟俾你哋玩下、 啊。好嚟噶嘛？依家 柯腾好嘢，柯腾 佢唔使插电啊嗰啲嘅。 佢本身你可以插电，或者你就咁内置即系外置咧一个供电嘅嘢就得噶啦。 哦， 系啦，我就插咗个后备电落去俾佢供电咯。 几好、啊，可以户外打鼓、 啊。系啊， 唔怪之嗰啲乐队啲 MV 依家全部喺户外嗰度啦。系啊，我睇到佢哋都 系、 這個、 问芭比借咗器材咯、啊，佢哋。 芭比几好啊吓， 几好玩我觉得呢样嘢。 咁啊，叫啲同学仔即系可唔可以上你屋企玩啊？冇嘢玩噶屋企，可以夹 band 喎，哇正喎、啊，可以夹 band 喺屋企咁样。 不过啲乐器有啲九唔搭八， 仲可以收翻钱添啦。出边啲 band 房百几蚊一个钟噶，我成长个年代，依家可能再贵啲。 应该 点啊？收入场费可以赞助你买第二套鼓啊。 不过培养下兴趣玩下先啦。 系嘅，都系啱嘅。咁啊，即系希望大家 Happy Friday 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